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系6:09啦。咁啊，今日咧七月份都过咗咯，2023年嘅8月1日嘅早上，农历咧就6月15嘅早上嚟嘅，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早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咁啊依然咧都有白拳号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星期二嘅早上咧，咁啊一齐咧就系起身嘅。咁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啦都系顺顺利利嘅，咁啊望住咧个太阳都开始升上嚟啦。哦，翻工嘅时间又见到咧啲橙橙地色嘅日出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凭住呢一个嘅阳光，令到大家嘅心入边咧都感受得到一份嘅温暖，注满力量之后咧就系迎接今天嘅挑战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生命咧系好有限嘅，有限到咧就可能当你年纪越大，发觉时间真系过得越嚟越快，所以更加咧要好好地咧就为自己嘅生活啊做好咧就系每一天快乐嘅准备，有足够嘅休息啦，然后咧亦都即系按照住自己嘅意志、自己嘅意愿，好好地去到生活，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啲事情想做嘅时候咧，啊身体又容许嘅，不妨去试，不妨去玩咯。正正就是因为生命是有限，所以才显得是非常之重要。正正也是因为生命是有限，所以我们应该更加是努力不懈。今天的你希望都可以凭藉着对于生命的这一种看法，令到你跟自己说句我是得的。如果你能够可以好像这一句的说话一样，成日跟自己说我是得的话，咁相信喺你嘅工作上面就可以样样嘢都做得相当之出色啦。不妨跟住呢首歌曲一齐唱一下，因为佢经典嘅歌词得噶，得就得噶啦。佢的名字叫 Noah Boys， Mountain。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困扰世情。加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从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转个弯，跌到了牙齿被山变色，尚未晚。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16，你哋好啊，咁啊望一望天气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日间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继续酷热嘅，亦都有几阵雨嘅。嗱，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今日朝头早咧，揭揭报纸，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有一个咧就叫做儿童快乐调查2023。咁啊，有个括弧嘅叫做运动与快乐。好啦，个结果系点咧？72% 嘅受访儿童咧，运动量未达到世卫嘅标准。咁啊，61% 嘅受访儿童咧就属于不活跃或者系低度活跃。另外，受访儿童入边啊，过半数咧，即系超过50%啊，表示咧就想增加体能活动同埋做运动嘅时间。咁啊，但系唉，又系呢个问题，功课多啦，学业忙啦，冇时间啦，屋企空间唔足够啦，同埋冇人陪啊。先至系令到小朋友咧受到一个好大嘅阻碍，冇办法咧就达标咁样。好啦，呢、這个调查咧就喺今年1月至4月咧咁啊进行嘅，访问超过咧就系800位6至17岁嘅儿童以及青少年，即系了解一下佢哋到底嗰个运动嘅情况同埋快乐嘅指数。嗱，按照住世卫组织建议，5至17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平均每一日咧应该累积最少60分钟。中等至到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其实系好难达标嘅。坦白讲，我都想同世卫讲，中等至到剧烈强度，即系佢系即系按照翻体适能去练习嘅话咧，个强度系即系中等嘅话都吃力啊。即系除非有一啲特别嘅练习，例如原来佢系田径嘅，或者某一个运动界别嘅练习啊，咁啊1小时咁先至可以有机会达标。好啦，仲有70%嘅受访儿童运动量未达到世卫标准，头先都提过啦。头先又提过嗰啲不活跃啊、低度活跃啊咁样。咁啊问题咧就已经踢咗出嚟啦。咁我哋有冇办法去到解决咧？咁样啊，仲有个因素嘅就系小朋友其实都好想咧去到达标嘅。即坦白讲，因为头先有提过啲，譬如功课、学业啊，冇时间啦，系冇人陪啊，屋企空间唔足够咧，呢啲都系令到佢哋咧冇办法达标嘅原因。咁但系细路仔啊，我哋个个都做过，梗系想出街玩啊、跑啊、跳啊咁样啦。可能我哋跑跑跳跳咧，嗰个就算未去到中等强度嘅运动量，都起码都系一个运动，起码都有喐先。而家系嘅，即系屋企细咧。即系嗰啲纳米楼啊，你好难叫佢喺入边咧就做运动嘅，咁所以我哋一啲即系叫做譬如电竞项目嘅成绩啊，咪越嚟越好咯，咁大家就有个空间啊嘛，但系唔系净系电竞一门去到发展嘅。好啦，咁但系儿童嘅运动时间越长咧，根据呢个调查嘅结果显示，原来快乐嘅程度同埋生活嘅状况满意度亦都会越高嘅。所以一个星期咧，嗱运动3.5小时、3.5个半钟以下嘅细路仔啦，佢哋嗰个快乐嘅程度啊，7.02分。咁一个星期运动7个钟头或者以上嘅细路仔咧，话分数7.64分嘅。咁希望大家都系注重下呢啲叫做运动同小朋友快乐啊中间嗰啲嘅好多微妙嘅关系喺度嘅。有运动咧，的而且确咧会令到身体释放一啲快乐嘅能量喺度嘅。咁啊都系噶。咁如果你想有快乐嘅，咁啊做运动，想有多啲注入正能量咧，咁就可以听晨光啦。咁啊，希望大家揾到自己喺工作上边或者喺自己生活上边呢啲嘅快乐嘅窍门啦。快乐窍门唔使下靠魔法嘅，靠运动都得嘅。 真相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欢喜趁空气，飞一飞的士跟你睇戏，怎么可解不开沟通的神秘？跑到低级给那攀比，交到桌上上满来自。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各位早晨，今日嘅而家气温咧就系28度，而最高嘅气温今日系去到32度嘅。咁踏入夏季啦，相信有好多人都好开心，因为可以同阳光玩游戏。不过夏天一嚟到咧，都会令人哋有啲烦扰嘅，就系唔知喺边度，硬系都会有啲小强出嚟同你 say hello。曱甴嘅繁殖能力咧，其实都几惊人噶。除了我们可以用曱甴药之外，其实都有很多天然的方法来去对付它们的。我们最常见到曱甴出没的地方就是好像厨房啊、食肆啊、酒楼啊。原来呢，这些喜欢躲在厨房啊、橱柜啊、食肆、酒楼呢，那些曱甴原来是德国曱甴来的。而另外一只呢就是美洲曱甴。就最喜欢一些很温暖啦、很潮湿的地方，就好像一些水渠口啊、坑渠这样。原来我们对付他们呢都有很多方法的，屋企都有一定有的，就是一些茶包袋。找了茶包袋啊、咖啡夹袋啊，又或者丝袜都得，有这些工具呢，那就搞定了。于是呢就可以买以下的材料。而以下的材料呢亦都可以在这个街市找得到的。首先就是可以买一些柠檬叶和薄荷叶。要买回家呢，不是就这样放在茶包袋里面就可以了。要拿去晒干。晒干了之后就放进去。然后就可以放在一些你见到有曱甴出没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九层塔啦。九层塔呢去街市呢要在一些香料铺才买得到的。通常5蚊啊、10蚊啊都可以买到一大扎的啦。同样都是要买了回家之后要放在阳光底下晒1至2日。然后呢抽干了九层塔入面的水分之后呢，令到九层塔的味道发挥出来。然后就放在啲丝袜啊又或者夹袋入面。因为呢啲曱甴是好唔喜欢呢一啲九层塔的味道的。於是呢就可以用佢哋嚟到去赶走佢哋啦。当然最后就係有橙皮同埋柠檬皮啦。呢一啲都係可以嚟到去驱赶佢哋嘅。不过记得都係要晒干烘干之后先放入丝袜入面。对付小强有好多方法，唔一定要下下赶尽杀绝嘅。天然嘅方法都可以赶得到佢哋走啊。 毛毛虫虫何时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 太痛，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铁臂？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雾雾从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正在来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受风暴杜苏芮减弱之后，残余嘅低压环流同埋冷空气共同影响，华北地区出现极端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局表示，截至寻晚八点嘅24个钟头入边，北京平均降雨量226.6毫米，其中门头沟区同埋房山区平均降雨量403.6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在门头沟区高山玫瑰园达687.2毫米，全市有52000多人因为受暴雨威胁而要疏散。市水文总站已升级永定河流域洪水橙色预警，而受永定河分洪影响，卢沟桥西侧的小青河桥局部倒冧，停在桥上的5架汽车跌入水中。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庆祝解放军建军96周年。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致辞的时候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深入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坚定不移推进统一大业，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李尚福又说，中国军队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深化国际军事交流合作，为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访问巴基斯坦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与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晤，两人又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有关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6份协议。 夏巴茲·謝里夫表示，毫無疑問，兩國已進入中巴經濟走廊第二階段，有關協議的簽署涉及對農業和信息科技的投資，在中國的支援之下，將讓巴基斯坦出口符合中國要求和標準的產品。何立峰就說，中巴經濟走廊促進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已成為一條福祉和繁榮的走廊，巴基斯坦的前路將會更加寬廣，發展前景更加光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作家葛亮，香港电台文教组推动文学不遗余力，最喜欢大地书香和开卷乐节目，率先介绍文学圈动态和优秀作品。今年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周年，衷心祝贺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多年嚟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他们的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6嘅早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浩啦，同埋 Vicky 喺度。 早晨， 早晨啊！八月份嘅时间咧，咁啊，我寻日夜晚我都已经见到一个咧，就相当之靓，同埋个光度好强嘅月光。 今日十。 是啦， 是啊， 是啦，咁啊，除咗系因为关呢个事之外啦，咁当然系天气亦都有重要嘅因素啦，咁啊令到个月光望起上嚟都特别靓，唔系就系我， 系， 原来发觉都几多人咧，即系懂得喺即系有月光靓嘅时间咧，抬头望一望个月光。即係可能我自己又睇開呢啲啦，咁啊變咗我即係演算法，所以我嘅社交媒體都好多人咧、 哦， 就影個月光。 月亮 劉龍都有啊，劉佩龍，好難記啊你個名，咁啊劉龍佢都即係輕談淺有悲喜天嘅主持啦，咁我見到佢都又擺咗個月光上去咁樣。咁啊，其實因為真係靚嘅嚇，大自然咧俾到我哋好多咧，令到我哋可以療愈嘅感覺嘅。咁但係八月份啦，咁啊講到八月份嘅時間。 間咧，亦都有唔少嘅叫天文現象出現嘅。咁、 嗯、 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哦。嗱、嗯，全年最大嘅超級月光 係 係啦 ，Super Moon， 咁啊就會喺呢個八月底嗰度咧，咁啊出現嘅。 嗯， 咁啊係超級之中嘅超級。 係咪對上嗰次係2017年嗰次啊？ 是吧、其实超级月光我都觉得其实耐唔耐是有的。即是坦白说你问我上次几时。 好像是我没记错。 我只是记得其实成日都好像有。 okay、 那么话到其实今年呢有13次的满月的。 哦、 夏季呢就会出现四个的超级。夏季都有四个超级月光啦。第一个呢就已经率先在这个7月3号出现啦、 哦。 其余三个呢、欸、其余三个呢就分别在8月2号、 哦。哦所以 我我昨晚是啦听晚 是啦听晚 即是我昨日夜晚睇嗰个呢近磅啦 是 即是佢开始开始光啦唔过即是亮度特别强啦因为超级月光呢佢嗰、嗯那个佢嘅 definition, 即是佢嗰、那个佢嘅指引佢界别呢佢条件啦佢条件呢、 嗯、 就是要系大啦同埋个光度要系好强嘅。咁、 嗯、 啊昨日夜晚我見到那個都夠光啦，咁所以可能就未係好大，咁但係夠光，所以我都同佢影咗張相，但唔係合照嚟噶嚇，合照就影唔到噶啦，一係見我，一係見佢合照。好啦，咁另外嗱，八月二號夜晚有啦，八月31号呢、這個真係月底啦， 哦月底， 八月3号嗰個又會出現啦。另外咧就係9月29号， 嗯，咁都幾密喎。 九月係啊， 9月29号啊， 今 年中秋節睇下幾時先，係咪嗰啲時間啊？ 中秋啊？ 9月29啊？ 9月29啊？中秋咪9月29啊？ 睇先，我睇緊。 誒，等我都攞個日曆出嚟望下先。咦，直播室個日曆唔見咗喎。 係中秋節係29喎，9月29喎。 哦，9月29啊？ 係啊係啊係啊，15嚟嘅喎，中秋節嚟㗎。 咁啊好咯喎。 上月嘅时候， 最紧要咧， 超级月光。 最紧要就系嗰啲云咧，就山山正正。嗰日咧就唔该，睇下如果有啲边个识作法啊、孔明啊嗰啲 friend 嘅话咧，就唔该出嚟啦。 星期五嚟嘅嗰晚。 系啦，啊仲好添。 嗯， 难得有呢个超级月光。咁啊，9月20啦。虽然9月29个唔系最大啊吓，亦都唔系最圆嘅。 系 最大最圆嗰个就8月31号嗰个超级月光咧，就叫做超级之中嘅超级。 嗯，嗰个星期四嚟嘅。 系啦，星期四，咁就全年咧，今年2023年咧最大嘅一个满月嚟嘅，咁、 嗯、 啊，所以咧都系难得噶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气氛嘢咧，咁啊9月29嗰、那个 系啦，中秋节啦，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好啦，咁啊，最大嘅满月就系头先提过啦，就系8月31啦， 系， 咁另外喺下半年咧，地球啊， 嗯、 即系我哋身处呢一个地球，亦都可以见到咧月食、 哦， 月食咧10月29号就会有一场咧月偏食。 10月29号， 10月29啊， 都系15嚟嘅， 挨唔挨都 挨瞓啦。佢就系星期日嚟嘅， 星期日夜晚，哎呀， 第二日要翻工啊， 系咧， 我哋而家早瞓噶啦嘛呢啲。 有一场咧，我都可能睇到， 系几时？ 因为佢月偏食咧就喺香港嘅时间啊， 嗯，哦，香港 早上3:34。即是3:30，朝头早3:30，至到咧就4:53喺香港发生嘅，香港就可以见到。 就系、是、十月啊？ 系啊，呢个系10月29咯。 哦， 是啊、 即系28号嘅凌晨啊，系嘛？ 唔系29号，喺29号嘅0334开始，至到29号嘅0453。 哦， 系啦、啊。冇错啦，咁大家就可以诶嗰日好似我一样啦，咁早啲起身，咁可以睇到呢一个咧月偏食，咁当然都系睇下云量啦。其实我哋嗰、那个地球同月球嘅轨道同地球咧，即系自转同公转嘅轨道咧、 嗯， 可以有呢一类型嘅叫做天文现象睇啦。咁但系其实最关键咧，其中一个issue 都系喺香港我哋自己嗰个天气会唔会俾啲云遮住咗？咁、 嗯、 你冇得玩噶嘛？咁你遮你已经去到嗰个位啦。咁你啲雲 遮住咗，都冇辦法， 唔生性咁啊，真係冇辦法啦。好啦，咁啊，除呢兩個天文現象之外啦，咁喺2023年下半年咧、嗯，又睇其他咯、哦，又有嘢睇啦， 開住咗個日曆， 係啦，抬頭望天。2023年下半年主要有啲咩天文現象就是、流星咯、哦，嗱，又流星又嚟啦，有啲咧活躍期啊，活躍期今日8月1号啦。 嗯 喺7月12号至到8月23号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水瓶座蓝流星雨。其实呢段时间咧，大家抬头望上天咧，都有机会见到呢一个流星嘅。 7月12至几多话？ 7月12至8月23。 哦，咁好长嘅时间。 系啊，而家食正噶。 咁但系 仲有高峰期，7月30啊， 过咗啦， 啱啱星期日啊。 所以我應該早兩日講嘅呢個。咁每小時嘅流星啊，7月30號咧就其實都係25粒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咧就係英仙座嘅流星雨嘅。咁即係其實佢係交叉住嘅。咁你咪見到流星嘅時候咧，唔好理啦，你唔好理佢係英仙座啊，定係嗰啲咩水瓶男流星雨，唔好理嗰啲啦。係啦，咁你就總之係7月12号啦，就至到8月24呢段时间呢，就有两个嘅流星雨同时进行嘅。 我哋而家都仲有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多啲。 冇错啦，有功夫期啊，高峰期呢就8月13号。8月13号嘅下 星期日。 点啊，下午三点钟睇鬼咩。咁但係去到夜晚嘅，去到夜晚嘅十点钟，咁夜晚嗰转呢就可以睇啦。每小时呢就唔係25粒喇，头先嗰个咩宝瓶座嗰就25啦。呢、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小时呢就是有100粒的。 哦哇。 是啊，每小时100粒。 我那天就要得闲就即是睇路的都要，但是都要高个头望下天。 咁我听众亦都唔好抱住个心态，就諗住好似嗰啲咩日本电影嘅咩你的名字嗰啲 friend 呢一集。 好浪漫。 咁样 係 啦。 係应该係逐粒。 係啦，可能你望住嘅时候，哎，一粒。 你可能都懷疑緊佢係唔係 咁樣，係啊，認到嘅，真係會認到嘅，係真係會認到嘅，係啦，好容易就會認到，哦，流星啊咁樣，咁但係應該唔係好夠時間許願啊，咁亦都唔會好似啲電影咁樣啦，射曬出去咁樣，嗰啲就好 電影啦， 咁另外咧就係仲有獵户座啊，嗰啲係十月啊、十一月獅子座流同埋雙子座都係較今年年尾嘅時間咧就會出現嘅，咁所以咧嚇大家嚇。就啱時間咁有啲月光啊或者流星雨呢段時間都可以大家一起去到欣賞一下嘅。 即世上公允，就算伤患累累，习惯强忍，食干眼泪，绝地求生，练习都知好天境感教训。我吞过一千种悲伤和一千种破损，活预料着未曾兜转，时间可以成咒语，命运怎可以随我意愿？但我不甘终点没有月圆，尝尽了艰苦之后未能解脱。当一切渴望流过我，当一切愤怒无端会罪成暴雪。就能超脱，时间怎会成咒语？命运里边不管走到气喘，让我闯一场不直至复原。谁料到哀哭之后练成坚决，悲伤也吃掉才发觉，我只让气力来给我越爱越远。 嚟到早上6:47揾嚟 Sammy 郑秀文嘅吃掉悲伤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6%嘅早上嚟嘅。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所以大家今日朝头早咧翻工嘅时候都要准备定嗰啲即系突如其来嘅落雨嘅装备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8月1日星期二啊，继续有茶艺课啊！啊，今日咧特别啲嘅，因为阿师咧就放产假，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阿师嘅导师啊，茶艺课导师容德如 Catherine，Hello Catherine，Hello，Hello Catherine， 我知道咧，你唔单止咧系一个茶艺课导师啦，你自己直接咧系会上山摘茶叶添噶，系咪啊？ 冇错啊，其实咧都好多人问，咦，点解你会咁早入行啦？咁由于咧，因为屋企人做保璃茶嘅缘故咧，所以细个咧，中学时期就俾人逼上茶山，系、 哦、 啊。咁但系喺慢慢接触茶嘅过程，亦都自己系慢慢去中意咗呢一样嘢咯。 嗯，因为我细个咧，妈咪咧就系开花店嘅、 嗯， 反而我由细到大咧都有少少嗯花啫嘛，唔好特别啊，我唔中意。 睇惯咗， 系啦，睇惯咗。但系你就话啊，唔系、啊，原来你细个就系接触茶、啊。咁其实细个有冇话喺茶方面啊，有冇其实都有抗拒嘅咧？ 其實茶山的經歷咧係對於一個城市人嚟講咧係幾有挑戰性嘅，係、 嗯、 啊，由於咧可能大家喺城市度慣咗衞生情況都比較好啦，但係去到一個山區啦，咁衞生情況就爭啲啦。可能路面，譬如我哋可能平日啲路都好平坦嘅，咁我哋上茶山係要揸架四驅車，咁樣一路蹬個頭撞上去個四驅車頂，再蹬翻落嚟， 係 咁樣蹬上山頂。咁其實係一個好挑戰性，同埋水土都容易水土不服嘅。咁、 嗯、 我頭嗰幾次去親都發高燒啦，病啦，咁但係慢慢先至適應到呢一個環境咯。 但係到最後都覺得唔係喎，喜歡呢一樣嘢喎，係咪？ 係㗎，尤其是咧我記得頭有幾次去茶山咧，係唔係好收到電話嘅？咁、 嗯、 你諗下，冇電話一定好唔習慣啦，係咪啊？咁但係反而第一日可能你頭嗰幾個鐘有啲好不安嘅感覺啦、 嗯， 但係慢慢你發覺，咦，反而個人仲放鬆咗，因為你唔需要、 嗯、 我每時每刻都睇住個電話啊，我要覆人啊，我要睇住 email 啊，反而擠低咗之後咧，你個人仲 relax 添。當時咧，我第一次去咧，係一個好盛大嘅茶王節啦。咁、 嗯、 啲少數民族嘅一啲新年啦，咁佢哋咧會載歌載舞啊，會去祭呢一個嘅茶神啦。 嗯、 因為佢哋當地咧都有一啲過千年嘅茶樹，咁、 嗯、 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寶物嚟嘅。 咁 佢哋咧亦都係會非常之盛大啦。咁當時咧仲有一個電視台去採訪，咁我都印象好深刻嘅。有一啲日本嘅旅客去到。咧，佢哋係感動到咧，覺得有少少即係少少想喊嘅感覺，見到一棵上千年嘅茶樹。咁、 嗯、 所以當時有個感受，同埋去到嗰個環境，你接觸嘅人咧係好唔一樣嘅、 嗯。 平日可能大家喺香港慣咗咧，可能鄰居你都唔識姓乜嘢啦。但喺嗰度咧，可能大家好容易就做咗朋友， 嗯、 即係茶農咧會邀請你去屋企啊，去一齊去食一啲農家菜啊，佢哋自己釀嘅一啲白酒啊，咁、 嗯、 飲茶啊，是个气氛是很淳朴，但是那种人与人的交往是很真实咯。 嗯，因为茶而连结了一起，是不是？嗯，咁啱啱其实听到你讲那个咧，就是茶王节啊嘛，系咪叫？其实是几时噶？ 嗰阵时是四月左右。咁都因為佢唔同嘅少數民族咧，唔同嘅茶山有佢自己嘅茶王嘅，係啊。咁譬如我哋試過有一年咧，就去潑水節啦，唔係淨係泰國先有潑水節嘅喎，係啦、啊。少數民族有一個叫傣族，咁喺西 族， 傣族係啦，佢哋啲服裝都有啲似泰國人嗰種服裝嘅。咁、 嗯、 喺西雙版納咧，佢哋會有一種潑水節咧，咁係又係成個城市咧就喺度喺你行過咧，可能有人喺樓上咧就倒嗰 倒啲水 啦，你倒落嚟濕曬，係啊。咁嗰次嘅經歷都好搞笑，就係、是。水節一完咧，就即刻病咗啦。咁、 嗯、 去到茶山咧，個茶農咧一見到我病咗啦，佢就話：嗯，喺土地咧攞扎泥加落啲水度咧，你一飲咗就冇事噶啦。 係，咁係咪真係飲咗即刻冇事？ 我聽完之後即刻彈咗起身，即刻、啊、我冇嘢啦，冇病啦。 用另外一個方法令你好翻，係咪 啊？係啊。 咁、嗯、其實由細到大都上咗茶山啦、 嗯， 因為啲乜嘢原因令到你繼續堅持咧？ 其實去唔同嘅茶山咧都有唔同嘅感覺嘅。 嗯 尤其是因為不同的茶類啦，譬如我們去雲南主要是看保利茶、我們去福建啦會去看武夷山岩茶，去到潮州會去看一些鳳凰丹松烏龍、去到台灣也都有他們的烏龍茶、紅茶、不同的東方美人、各種的茶啦。咁變咗你去不同的地方的時候，其實你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學習咯、對於我來說呢、我想我是一個挺喜歡有挑戰性的人的、而茶這一樣東西是你永遠都會有新的東西、你可能覺得它是一個很舊很傳統，但是原來你可以由科學的角度去看，你由歷史的角度去看，你由藝術的角度去看，原來它是非常非常多變咯、 但是為什麼會想成為是工作的一部分呢、為什麼不是、工作很辛苦我用這一樣東西來放鬆呢、 所有工作都有它的困難，是啦，冇一樣工作係你一定 100% 係中意嘅。咁、就算我自己做茶室啦，咁可能變咗我除咗沖茶，即係可能人其他人眼中啊，你好似哇呢份工好 有限， 係啦係啦係啦，好似大家都會譬如將咖啡師浪漫化，茶葉師浪漫化，但係其實都有好多佢自己嘅辛酸，絕對係有咯。咁、但係有時候就係講平衡，就係講佢俾你嘅快樂，佢俾你嘅滿足感，可唔可以戰勝或者係多於你對佢嘅不滿？ 是不是由细到大因为接触了茶山了解了这么多，好像你刚刚这样说，上到茶山我有很多东西学，我有很多挑战，也都是放松到自己的，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想透过茶来到去引导香港人，因为城市压力都很大的嘛，会不会就是这样想举办这些课程，透过茶来到去希望大家可以放松得到呢？ 其實咧，我喺茶入邊攞到嘅得著係非常之多嘅，係、由以前到而家啦，咁我不嬲都係一個比較性急嘅人啊，係、啦，講嘢又會快啦，跟住做嘢又急啦，容易懵嘅以前都會，咁但係咧喺做茶呢十幾年嘅過程咧，見到其實唔係淨係我自己，係我身邊嘅人係會同翻我講，佢會感受到，咦，我嘅性格有改變喎，係、啦，即係而家會。寬容咗啦，物欲冇咁高啦，即係好有趣嘅，即係有時候你即係有啲朋友咧，即係識咗我十幾年啦，我同佢講啊，最近去咗邊個茶山啊，好想喺嗰度住啊咁樣啦，咁佢就會話，如果你十年前同我講咧，我覺得你一個禮拜就翻嚟啦，係啦，但係而家佢又望住我，佢覺得，咦，我覺得你而家真係有呢個可能性喎、即係嗰個性格嘅改變會非常之大咯，咁因為我自己感受到佢嘅好處啊，尤其是係。讲紧一种生活嘅平衡啦，嗰、那个心灵嘅放松同平衡咧，咁我亦都想将呢一样嘢去俾其他人去知道咯。 咁其实透过一啲嘅课程啦，其实又系点样可以透过茶令到人放松咧？ 首先咧，茶艺课程有几种嘅，咁譬如咧有一啲系最基础嘅入门班啦，起码咧我去饮过六大茶类，知道佢哋嘅味道有啲咩分别，从而咧你可以拣一个自己适合自己或者系自己中意嘅茶品啦。咁第二种咧就系一啲冲泡课程啦，咁譬如有好多香港人都系咧六大茶类都蒙查查，用乜嘢水温又唔知啦，咩器具都唔知啦，咁都系可能饮茶包比较多啲，但系佢唔系佢最好嘅一种表达方式。咁当然茶包都系一个好生活性，系我都唔抗拒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当你想再饮一杯好啲嘅茶，味道唔同嘅茶，咁可能就需要上堂啦。咁我哋会教你用茶壶啊、盖碗啊、冲泡温度啊、时间啊，咁去到茶艺师嘅课程咧就会。再深入啲去讲解一啲历史背景啦，佢一啲茶道嘅精神啦，我哋用啲乜嘢水质啦，硬水软水啊，用乜嘢器具啊，同埋一啲茶嘅一啲再深入啲嘅分类咯。 咁所以其实都唔简单噶。 其实一路去学，譬如考到高级，我哋嘅茶艺师啊、评茶员啊，都可能讲紧系接近十年嘅时间先至考得晒咯。 咁除咗就系学一啲知识之外啊，其实系咪闻茶啊，即系闻啲茶香？的过程啊，甚至是慢活咁样去冲一杯茶，或者嗒嗰一杯茶，都系能够令到我哋可以放松得到嘅咧。 其实成个冲泡过程、品饮嘅过程都系放松嘅。第一样嘢，你系需要耐性先可以饮茶嘅。如果你冇耐性咧，我个水你滚都要几分钟啦，系咪啊？ 系。 我都未够热，未够滚，我就冲啦。咁、那个香气、滋味一定逊色，一定冇咁好。咁就到我。沖泡我個水柱，雖然咧我哋可能平日沖茶淨係諗住温度啊時間啊，原來我個水柱大力細力高又粗都會令到個茶唔同嘅效果嘅。譬如你嗰陣心急嘅話咧，你個 個圈咪轉得好快咯，係咪注水個圈轉得好快或者好大力咯？咁、可能茶又會鞋厚啲，如果太大力去衝。咁但係如果你啊嗰刻個狀態好定啦、好穩啦，其實會反映翻喺嗰個茶湯入邊。 係、 啦，到到飲啦，飲嘅時候咧，我哋用曬五感嘅，係啊，我哋成個沖泡過程啦、飲嘅過程啦，用五感有邊五感啊？ 邊五感啊？味覺嗰、那個嗅覺、觸覺， 冇錯， 觸覺都有。 係啊，仲有咧？ 聽覺、 聽覺、 視覺， 係啦。點樣用曬呢五個觀感咧？係咪？飲茶好似淨係用口嘅啫嘛，係咪啊？但係其實當然由第一我哋set up個茶席啦，其實已經係一個視覺嘅享受。即係我哋點樣去用一個簡約嘅方式呈現一個茶席嘅美啦。跟住我哋攞住杯茶，其實唔同嘅茶湯顏色咧，都講到好多秘密俾我哋知嘅。個茶色通唔通透啦？呢個係幾多？年份的茶啦，其實都會在顏色那裡有一些資訊告訴我們聽、聽覺啦，那我們茶水其實有些流水的聲音，其實這一種你聽呢都會幫到你個人去放鬆的、那我們也都會可能在背景放一點古琴啊或者是鋼琴啊等整個環境呢是配合到的。好啦，最緊要嗰三樣嘢啦，觸覺啦、味覺啦同埋嗅覺啦，其實呢一啲五感都係會幫助。譬如我哋攞起個杯茶咧，感受一下個温度，冷泡同熱泡咧出嚟個效果唔同嘅喎、其實原來觸覺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我哋飲咗落去之後，啊個茶湯係鞋啊定係點樣啊係滑啦呢一啲嘅感覺啦，香氣又係好重要啦。有啲茶係花香、果香，可能係 vegetal 啲、refreshing 啲，有唔同嘅香型。到品茶，品字幾多個口啊？ 三個口， 三個口啦。雖然好細只杯，但我哋都會小口去品嚐呢個茶湯，就好似品酒一樣，喺口腔唔同部位都感受咗，我哋先至吞落去嘅。 好啊，咁我今日不如就同 Catherine 傾住咁多先，我哋下星期繼續講更多嘅茶藝嘅知識。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聽晨光第一線啦，我哋會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吧，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派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 咁啊亦都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系今日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而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今日件衫系露膊嘅。 系啊， 热啊，系咪啊？ 哇，你仲要扬一扬个头发， 俾你睇下露膊。 所以 Didi 今日入嚟，哇，你做咩着冷衫？ 系咯，见到好大分别啊，同我。 系咯，你又露膊，一个系着冷衫。咦，你件冷衫仲有船仔添？ 系啊，今日唔记得带褛啊，只有船仔件衫着。 佢 系 去 lock 卡攞喎，系 啊， 你唔讲我都冇怀疑添。 不过系嘅，早起身咧，个人咧真系容易比较觉得。冻 啊， 系啊，因为个瞓得唔系好太够咯， 哦、 我觉得系咁咯，所以见到阿小白你都会着住件褛咁， 系你都要着牛仔褛， 牛仔褛咯，褛嚟噶， 我习惯嚟嘅呢个系， 我习惯， 系啊， 但系你唔系觉得冻先着嘅咩？ 我唔系啊， 咁你热除唔除啦？ 要有型 啊，我一定除啊，我好怕热噶， 好怕熱， 我寻日夜晚咧，我冇开冷气瞓啦， 哇，点得啊？咁你仲怕热？ 但系琴晚都凉嘅，我都凉凉地。 其实咧，本身咧就我个空间入边咧已经开咗冷气噶啦，咁我熄咗佢啦，瞓觉之前。真的熄咗冷气喎，熄咗嘅喎，跟住我咧就攞住个风扇，咁啊吹啦，呼，成晚咧系吹住我个人。 即不斷唔喐嘅風扇教咗佢唔喐，係咁吹住個人咯。即係啲長輩一定話：哇！啲吹到咁又入曬風咁樣。我不知幾希望入風咧，咋咋諗啊，好熱啊，係啊。咁但係 點解你要識冷？ 因為咧之前係咪 Vicky 講噶？話即係我總之係晨光都有講過咧，就係話一個鐘頭嘅冷氣咧，係等於唔知十個鐘啊嘅風扇嘅電量嚟嘅。 哦 系啦，咁我又觉得啊，开风扇个风扇都几大力喎、啊。 系， 你想悭钱？ 咁啊，吹住，同埋我觉得真系环保嘅。我开冷气我都系 set 校时间制噶嘛。 系、 嗯。咁啊，寻日夜晚咧，因为我就去咗我阿妈度瞓觉。 系。 系啦，咁、哦、我阿妈部冷气机咧就冇时间制嘅。 系。 咁我就直头熄咗佢，咁啊开风扇咁样咯。 哇，真系乖啊！真系好啊！嗯，好啱我一陣講嘅議題， 係 一陣 啊，係喎、啊， 我哋先議題住 講，先講 講 呢個交通方面，先算一算出邊、啊、應該交通大致正常喎。 係啊，今朝早我翻嚟又冇落雨啦，見到個天色都唔錯啊，暫時就 嚇 六點零鐘嗰陣時咧， 有冇見到月光啊？ 我見冇望天。 呢兩日夜晚你望下月光啊！ 我頭先有聽到你講 係 啊， 幾多月幾多號啊？ 因為嗰啲超級月光嗰啲咪特別圓特別光啊，同埋個月光撐到我添啊， 係咪啊？ 係啊， 你琴日去邊度曬月光啊？去阿媽。 佢企啫嘛，咪就系屋企，我同阿妈住得咁近， 真系开心。 行 阿妈住得近， 三秒就到啦。 哇，开心开心，又乖仔啊你。 系，你真系你咪一样又好妈妈又乖女。 一般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做得好就唔会太好啦。一般啦，起码个仔都叫做肯听下话。 咁啊好好咯。我唔去到五亿，我都当我自己系乖仔噶啦。 五亿啊，咁又唔会 好极端哦， 极端太极端啊。只要每一样嘢你太过，唔好攞嚟比较，因为永远都系嘅，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先，係啊！ 你好咩？人好過你，你覺得你自己蠢咩？人蠢過你，你叻咩？人叻嘅你， 樣嘢咧 就有啲人咧就好自負，係 啦， 覺得自己好叻啊嗰啲人啦嚇，唔緊要啦。 你都唔好太執著做人，好多人就唉開心咪算咯，抱住呢個心態都好重要。 啊，咁啊係 啊， 樂觀啊， 樂觀 啊，正面啊，好難嘅一樣嘢。 開心咗係自己嘅呢個。 所以聽多啲正面嘅，好似晨光呢啲咧， 注入正能量。 所以你朋友係好緊要嘅，都係未觀其人先觀其友咯。 哦、不過有啲人話咧，乜嘢人吸咩人嘅？ 當然啦、啊，哎，你講得啱啊！即係你中意開心嘅人咧，你自然會揾啲開心嘅人，好簡單，好、啊、簡單。你中意打麻雀，你朋友一定係打麻雀；你中意行山，你朋友行山。 你中意飲咖啡，飲咖啡。 係啦，好似小白咁中意日本嘅文化，你身邊好多朋友都日本中意日本嘅文化啦。 我直頭有好多日本人朋友添，係 咯。所以其實真係嘅，一睇你朋友就知道你係咩人。 行山嗰啲都係，我喺山上邊咧，我真係山上面識咗好多人嘅。 嗯、 而嗰啲喺山上面識嘅朋友咧，最後。有好多成為咗我嘅隊友嘅， 係啊，即係好似我媽咪咁，好中意打麻雀啊，唔通我有時中意去圖書館睇書嗌埋去咩？冇可能嘅，大家都肯定係 興趣。 咦？你嗰度 Andy 講圖書館有啲咧麻雀必勝法嘅書， 但係你喐埋手咧，最埋有手啊，一齊並用咧，唔好講少，再講翻交通， 等 下輕鬆咧。今朝早交通都好輕鬆 嘅，係啦， 咁啊都係恆常嘅修路同大家講啦。油麻地嘅海宏道啦，由於有路陷啦，都好早前嘅啦。咁啊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園。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另外，黄大仙咧竹园道有水务工程啦，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彭程苑对出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哦，简单、快捷， 系啊，所以我哋可以轻轻松松咁讲其他嘢啦。 继续亦都系温馨提示啊，安全车速。保持安全距離， 同前車係 係啦， 最緊要唔好太貼啦。 係啦，有陣時咧都揸駕駛人士容易滑牙，因為我都係一個駕駛人士，咁所以有陣時如果你扭開心機咧，聽到即係個主持同你講話，晨光同你講放慢啲，係即刻收一收油先，因為有啲路咧真係好衰嘅，佢衰咧就係呢樣咧真係起得太好嘅條路，條路好爽啊！ 咁你又唔好話衰啦，爽得就係唔代表你開得快噶嘛。當你揸車前諗一諗，顧及到自己同埋出邊人嘅安全咁樣。 係啊，我自己咧就經常都會行吐露港公路啦。咁吐露港公路係行100公里嘅。咁我自己架汽車上面咧有一個嘅功能，我亦都經常會用嘅。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好安心咁樣駕駛。咁但我都問。如果有其他嘅司機，佢哋都我好驚，我用呢啲 function 係咩嚟嘅咧？咁因為佢嘅車上面咧有唔少車都已經有呢個裝置噶啦，就係、是、你可以 set 佢嗰個嘅速度係幾多，咁、然後咧你個腳咧係唔需要俾油門嘅，係啦，你腳唔需要。好多人就話哦，只腳唔使踩油門，我好驚啊！就咁就係呢個原因，佢哋驚啫。咁我咧就撳，我通常咧如果喺套路講咧，我就會 set 譬如95或者至100咁樣啦，咁我就 set 咗啦。 其實都唔使開咁快嘅， 係啦，咁95至100，因為係啦，咁因為我行得太慢，我已經 即係阻到其他車啊嘛。咁我用翻一個佢話一百，咁我95至100啦咁樣。咁我朝頭早如果我唔趕嘅時間咧，其實我都係行，我都係揸90添嘅。 哦，係 揸90嘅原因係因為我發覺咧，佢嗰、那個俾油嗰個力咧係最少，咁係環保又慳錢啦。 係冇錯。 咁我即係就可能早幾分鐘，其實我應該可以揸慢啲嘅啦，就係、是、咁簡單啫。咁、我 set 咗嘅時候咧，咁佢我又唔需要驚話，哇前面會唔會有快相啊？我唔使驚。 係。因為你真係保持安全車速， 係啊！我完全肯有一個安全車速。咁去到吐露港，去到有啲路咧，近沙田嘅時候，佢轉80咧，咁我就將佢再 set 翻，係啦，80或者以下咁樣，去到慢慢即係等佢自己行咯。咁就隻手呢個踏盤咧，就隻手就要捉住個踏盤啦。 當然啦， 呢個當然啦，係啦，咁就安全咁樣，亦都唔需要驚。影快相啊，超速啊，唔需要太擔心，同埋只腳又好似覺得啊，都幾舒服， 係咪啊？ 係啊， 幾好啊！即係總之係日新月異嘅科技非常之好啦。咁啊，小白駕駛態度非常之好啊。大家都要留意， 要 跟你添啊嘛，朝早 慳油啊，我啲度叔啊， 唔係就係慳油嘅，油貴講嚟講去都係講安全咯，即係你幾有錢都冇用啊，你係唔健康嘅話，係咪先？有錢喺地下你執唔到都冇用啦， 係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緊記，揸車真係要揸住個武器，好緊 要。啱啊，你呢個真係啱，唔少法官咧都會喺個交通意外判詞嘅時候都會喺度講，就係駕駛者即係司機咧，其實係駕駛緊一部咧係可以影響生命嘅機器，係 啊， 呢個大家真係要小心啊。 嗯，所以就小心啦，安全駕駛啦。咁啊，頭先我。讲啦，你嗰个议题啊，好贴我啊，就系讲环保啊，大家咧期待好耐噶啦，九巴第一部嘅电动双层巴士喺前日咧，终于都投入服务啦，哇！依架巴士嘅路线咧就系213M for Mada 213M 啦，咁个车身咧，我相信大家都有睇传媒都有报道啦， 荧光绿嘅， 电光绿啊， 但系 荧 光 绿啊， 我哋用翻佢嗰个 term 电光 绿，我都中意啊，绿色啊嘛，真系好正啊，够精神啊，望落去，咁啊就唔同以前九巴传统嘅红色嘅车身啦，咁佢咧。总载客量就可以有115人嘅，咁只需要充电咧两个钟头啫，就可以咧行驶300公里。 哦， 犀利噶都几多， 几好喎、啊。 咁、 效率几好、 啊，好唔错。最好系咩？知唔知啊？佢个双层电动嘅车顶咧有呢个太阳能板啊，可以供电俾巴士嘅辅助电池啦，进一步利用呢个再生能源。你知而家全球啦，对呢个能源短缺咧非常之紧张。 系啊， 点、 啊、 样可以有再生能源？哦，我觉得好好就系利用太阳。 啱啦， 太阳能板真系非常之好。 太阳能咧真系一个好，因为我哋现有好多嘅能源咧，其实系用紧我哋自己星球，即系地球嘅能源自己内部嘅能源，其实我哋应该谂办法咧，就吸取一啲地球以外嘅能源。太阳咧就暂时我哋即系最容易揾得到噶啦。 系啊，太阳你横掂你知啦，横掂车顶咧，俾太阳都晒住， 系咯，反正都晒住，冇晒嘛。 所以非常之正呢个，所以佢车顶就依个太阳能板啦。咁咧，213M 咧每个班次咧就系路程都系10公里嘅啫。咁个双层电巴嘅续航力啊，足够应付成日噶已经。咁每晚咧收车嘅时候咧，电巴就会去九龙湾嘅车厂度充电啦，就唔会影响日常嘅运作嘅，咁啊，目前啦，九巴就有80部纯电动嘅巴士，预计啊，今年之内咧就会有52部嘅双层电动巴士投入服务。 咁多啊！ 陆陆续续咯，咁但系第一步咧就喺前日开始啦，陆陆续续咁越多越好啦。一阵再讲下佢哋嘅性能。咁啊，除咗安排可以行走新嘅发展区之外咧，就同运输署倾啦。啊，喺呢个其他比较繁忙嘅市区嘅路线咧，都可以咧行走呢个双层嘅电动巴士嘅。咁另外咧，九巴而家积极咧就加呢个最大家咧系好想搞掂一样嘢，就叫充电设施，系咪啊？即系你揸电动车，话你冇地方充电咧，都好麻烦噶嘛。所以佢哋计划咧喺屯门同埋大埔咧兴建两座新嘅能源巴士多层车厂，咁啊预计啊4至5年内可以落成嘅， 哦，咁佢哋个弹性会大好多啦。 系啦， 即系九龙有啦，新界东、新界西都有。 提供850个充电嘅巴士泊位，850个充电嘅巴士泊位啦。九巴都向政府申请。希望可以日间开放充电设施俾其他电动商务车使用，就中意啦， 得政喎呢个， 冇错啦，日间俾其他嘅电动商务车使用， 咁日头啲巴士周围行咁咪俾其他人插电咯， 系咯，你知啦，而家可能好多咧，即系私家车咧都好想用电动车，但系成日谂点样插电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话如果开放埋俾其他嘅电动商务用，话几正， 系 系咪啊？呢啲系得政啊，唔错， 叻猪谂嗰个人出嚟， 系咪叻猪啊？ 系咯， 听神光多， 俾个 tick 佢个要。 咁呢一個咧，嗱頭先係啦，頭先 Vicky 又講過，好想答啦，話俾你聽啦。嗱，呢個路線咧就係213號 M 啦，由安泰村去到藍田站嘅循環線嚟嘅。咁就係嗱，雖然咧呢一個路線咧就朝頭早5點到凌晨2點咧。都有都服務嘅，咁但係當然啦，佢而家得一架啫，咁開始嘅時間咧係 上晝十一點到夜晚九點嘅啫，即係循環咁樣行啊。上晝十一點到夜晚九點鐘，咁想搭嘅朋友可以把握呢個時間啦。咁其實真係好好嘅，佢呢個電巴又寧靜又零排放。 嗯， 咁你話咩？你知舊式嘅巴士啊，哇，噴出嚟啲熱氣啊，犀利啊，蒸到我。 即係特別咧，係喺彌敦道啊， 係啊， 或者繁忙嘅道路嘅時候，哇，嗰架巴士行過嘅時候，即係黑煙已經即係解決咗黑煙嘅問題。 係啊， 但係嗰個引擎咧成日哇大熱天小一聲， 佢噴出嚟啲氣啊， 係啊。系 热 呢个 零嘅排放系咪好好咧？陆陆续续啦，咁啊呢啲系德政啦， 系 科技嘅进步令到我哋舒适嘅环境。 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喺路上面见得越嚟越多呢个电光绿嘅电光绿噶嘛？冇错嘛， 系啊， 电光绿嘅双层巴士 系啦，冇错， 有趣。咁啊，我都会想有机会就 去搭下，同阿仔去搭下， 继续喺入边攞电 系嘛， 插电。 暑假去玩下，大家都 好好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Vicky 到底出咗去之后热唔热啦？Vicky， 哇！出边今日好好天、啊， 咁正 系啊，蓝天白云啊，同埋出到嚟个人系爽嘅，因为平时喺冷气房一出嚟咧，潮潮湿湿嘅有啲感觉。咁、我今日出到嚟咧，冇潮湿嘅感觉、啊。 吓、啊，但系呢，但系湿度又唔系特别低嘅，其实都84嘅。 系咪？但系唔系好湿。我出到嚟，我哋可能而家呢一个位置啦，广播队嘅位置唔系好湿，咁、所以几舒服、啊。同埋我都望到远处，即系嗰啲高楼大厦，完全好清啊！今日个天， 哇，咁啊啱啦，令人心情都好啊。 系啊，真系一出到嚟见到嗰个阳光，哇，好开心啊！咁样 啊，咁啊正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享受下呢个阳光、啊。 系啦，虽然今日天气好正啊，但系咧我呢几日个天台上面啲花咧就唔系好正啦、 哦。因为太晒系嘛。 因为前排好晒啊，跟住咧，只要我唔记得咗淋水一两日咧，佢就开始咧枯干啊。 嗯， 系啊，咁但系原来咧，我就上网见到咧，啊，究竟有冇一啲花咧，其实系适合啲咁高温嘅温度咧，可唔可以去到30几度咧？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最高我哋都起码去到上水嗰边咧，都有38度噶嘛。 啊，系、啊，你讲开我又记得、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就上网揾咗啲啊，有冇一啲花特别啲系可以去到30几度都可以有一个耐热度咧？原来都真系有噶、哦，原来有一啲花叫做矮牵牛啊，即系下次都可以问一下 Mini 就系点样种啦。咁其实原来矮牵牛咧，佢系可以去35度啊，都唔惊噶。 哦，咁大家可以谂下，即系种下呢啲呢类型嘅花、哦。 系啊，系佢最低温度咧系可以低于4度，但系最高咧又可以去到35度。而另外一种花咧就叫做蓝雪花，咁、同样咧都系可以咧耐热嘅程度咧系去到35度噶。咁、其实咧，我觉得如果假设平时真系唔系即系可能又系放天台啦，又或者放露台啦，可能又系特别西斜，因为我住西斜，太阳真系好劲。咁就算系冬天咧，个太阳都系好慢嘅。咁所以如果种下呢啲花，你又想种花，但系又唔惊佢，即系惊佢唔可以耐热啊？咁就可以试下种呢啲花都 OK 嘅，原来咧我哋都有啲花系可以系耐热嘅程度去到35度以上嘅。 咁大家可以揾下呢一类型嘅品种啦。好，唔该晒 Vicky。咁啊睇睇咧就详尽嘅天气方面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32度。咁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度，而系低水平嘅。 晨光大学。 朝早7:23啊，咁大家一齐咧可以上下堂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咁除咗直播室入面啦，有小白喺度之外啦 ，Vicky 咧都翻咗入嚟直播室嘅，咁啊一齐咧同系啦，同 Ringo 倾下偈。咁啊 ，Ringo 都想话咧，咁其实前几个星期我哋都好努力去到讲下咧，即系靠你分享啊，即系港车北上啊，路牌又好，嗰啲嘅交通灯又好，或者停车场啊，甚至乎驾驶态度，又或者系驾驶嗰个行车线咧，其实 Ringo 咧都分享咗好多要点啊。咁啊，今日会唔会同我哋即系概括又讲下咧？仲有啲咩特别？嘅地方，我哋需要咧系要多加留意嘅咧。 OK 嗱，争取时间咧，我哋咧就最主要咧就系港车北上咧，已经系差唔多一个月差唔多一个月啦，系嘛？ 系冇错。 咁换句说话讲咧，之前提嘅嘢咧都希望大家朋友都留意啦。我今日咧就希望做一个少少嘅重点啦，吓，即系温故知新嘅啫吓。咁嗱，我谂最主要咧就系话大家明白，港车北上咧。左右睇系唔同嘅，咁变咗最主要乜嘢啊？第一咧就话转弯嘅时间容易入错线，嗱小心啊吓。好啦，咁第二咧就系话香港嘅司机咧， 大多數我哋都會靠咗右邊嘅，會偏離咗嗰個車嘅線道咧。咁、 嗯、 如果係一啲即係叫做單線雙程咧，你有會機會同人哋 overhead 嘅喎。咁呢、這個呢個亦都要留意嘅。咁、 嗯、 當然咧係右行車嘅，即係話國內啊，右行車即係話咧佢係由上左落。我哋駕駛一個左右軚車啊，我哋右軚車啊、 嗯， 容易咧。对于对头车呢是有啲盲点，因为我哋坐喺右边、嗯、其他啲车呢是向你左手边嘅。 嗯，明白。 咁、啊、右边系我哋嘅乜嘢呀，行人路呢盲线嘛， 係 咪可能啦。咁呢跟住呢就喺快中盲线呢同香港啱啱相反，系你记得。 嗯， 香港呢左边系你嘅行人路，但系国内呢司机位边是你的行人路或者慢线，咁啱啱咧系其实相反嘅啲线道位。 嗯、 好啦，唔少嘅双白线咧喺国内，我讲下，佢系容许切线爬头咧，咁咧就容易咧就系同对头车相撞，即系话因为喺左手边咧系呢一个双白线。 嗯， 咁但系如果你响左边去爬头咧， 嗯， 就容易咧同对头车咧。就有機會 overhead 啦，咁呢個要小心。 嗯、 好啦，馬路咧，甚至高速公路咧，記住啊，國內咧隨時有人走出嚟。 呢、哦哦哦、個真係好驚啊！呢、這個 千祈唔好諗住咧，即係話啊，係喂啲快速公路喎、啊，或者一啲馬路喎、啊，乜佢係國內人多啊，咁啊小心啲啊嚇。咁同埋咧，如果遇到一啲快速公路也好啦，一啲一啲公路都好啦，其实国内因为好多一啲重型运输车，我哋就跟呢啲重型运输车咧，时间咧要即系要配合得好咧，即系话唔好跟咁耐啦，尽可能咧就系爬咗啲重型车嘅头，因为咧重型车咧好多时国内仍然都有啲机会超载 啊， 咁佢哋除咗行得慢啲之外咧，即系当讲笑咧，有机会咧就系都遇过好多次咧。例如一啲飞碌啊，或者一啲跌咗啲啲物件落嚟，咁需要小心啊！即系国内会发生呢啲事吓。 飞碌嗰个咧，我真系好担心。我见过好多片咧，都系嗰个碌弹下弹下，跟住一撞落架车嗰度，就咁就冇噶啦。 系啊，因为国内咧，因为始终即系佢都系以即系陆路运输交通全国为主啊，咁所以咧嗰啲运输车比香港系多好多好多好多倍嘅，所以要留意翻啦。 好，记得。 咁最后咧有一样咧就系话国内咧好多啲国道同埋快速公路咧比香港都系快嘅。 嗯。 咁所以咧，换句说话讲咧，佢嗰度咧可以去到一般81公里至82公里啦。 系。 咁留意翻咧，我都提过噶吓，当佢出翻去小路，或者入翻啲乡镇嘅时间咧，佢话81、82公里咧，佢一跌咧就会跌翻几多啊？可能系60，甚至咧40公里。 哇！ 减速段咧好短啊，喺国内嚟计。 系。 咁咧好多时咧有机会亦都。唔係喺快速公路影相，係喺一啲輔道上高嚟超速啊！因為佢一跌翻，譬如我哋喺上面快速公路係82公里，噗一聲跌翻落去60，咁你諗下，你都係行緊60-70嘅時間，一超過60就會影相噶啦嘛。有啲甚至一跌翻到40嘅啫喎，因為佢個輔道好短咧，咁佢就嗰個減速咧就會好短啦。 哦， 以上呢啲咧。大家要留意嘅， 记得记得。 最后有少少咧，少少吓， 系 一个月咧，我哋统计过咧，港车北上咧，香港咧仍然因为有限额嘅配制，咁、咧大概咧系响呢个运输局嗰度咧，就大概咧就话七月份得6000次嘅啫，即系上去， 系 咁预约咧大概系3600宗，即系话咧，因为佢一来一回啊嘛，咁咧，其實喺澳車北上第一個月咧，都有7800次嘅。 嗯， 係。咁即係話，我哋比澳門嗰個港車北上為少嘅。 嗯。 呢度咧，我都亦都呼籲翻咧，兩地政府咧，包括我哋香港政府咧，盡快將嗰個港車北上嘅 quota 咧加大佢，希望咧最少每日可以有得2000嘅價次上去咧。就比較咧就係合理性一啲啦。 明白明白，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用更加好嘅方法咧就喺港車北上啦。喂，今日跟住咁多先 ，Ringo 時間夠啦，下個星期再講，唔該曬你，拜拜。 OK， 好，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长沙环有劏房单位石屎剥落，两人受伤。警方表示，昨晚九点左右接获通知，指青山道458号一个劏房单位有一块重大约8至10公斤嘅石屎从高处堕下，击中两名非华裔嘅男住户，两人头部受伤。人员到场调查，相信堕下嘅石屎系房间嘅横梁。大約3米乘20厘米，兩名傷者分別42和47歲，清醒送往明愛醫院治理。國家主席習近平致信祝賀中巴經濟走廊啟動10周年，慶祝活動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舉行。習近平指出，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重要先行先試項目，自2013年啟動以來，兩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走廊建設，形成了一批早期收穫，為巴基斯坦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新的動力，亦都為地區互聯互通和一體化進程奠定良好基礎。習近平強調，展望未來，中方願意和巴方一起堅持高標準、可持續、為民生目標，不斷完善佈局，拓展深化合作，將走廊進一步打造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示範工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建議將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認為意大利政府在保護這座城市免受氣候變化和旅遊業損害方面做得不足夠。威尼斯每年吸引大批遊客到訪，為了控制遊客數量，地方政府一直考慮向一日遊旅客收費，但因為反對而推遲。教科文組織專家認為，意大利政府提出的糾正措施不夠充分，亦都不夠詳細，自2021年上次委員會會議以來，一直沒有以持續和實質性的方式溝通。缅甸军政府决定再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意味原定8月举行的选举将会推迟。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在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上汇报国家管理委员会过去6个月的工作和未来工作的需求等。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成员经集体讨论之后，决定为了确保敏昂莱能够圆满完成职责，从今日起再次延长紧急状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路面方面咧，九龙嘅西九龙海泓道，因为部分路段咧仍然系受路陷影响啊。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嗰度部分嘅行车线咧系有封路措施。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咁另外仲要提提揸车嘅朋友，将军澳嘅翠善街，因为有工程啊，翠善街近住翠靓路交界嗰度咧，系临时改为单程南行嘅。咁啊，经过时间咧，睇清楚临时嘅路牌指示啦，翠善街有临时改道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西区海底隧道在8月6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 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八月一号系咩日子啊？ 你生日？ 唔系啊。 你旧历生日？ 唔系啊。 你只猫生日？ 唔系啊。系选举事务处发表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嘅日子啊。 哦，你提我可以上 vr.gov.hk 查阅自己嘅登记资料啊，同埋自己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 你终于答啱啦。如果有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者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 我仲知，如果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要尽快电邮、邮寄或者是传真回复啊，咁样先可以保留选民身份。 记住8月25号就截止啦，快啲行动啦。 有疑问上 vr.gov.hk 睇下，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下啦。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唔等我 mark 低啲日子先，8月25号。 乜嘢日子咁重要啊？ 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 大家记得喺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啦。 记住 check 埋你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点先算系 Good Morning？ 每朝叹翻杯热咖啡， 计我话就瞓到自然醒。 要每朝注入正能量， 当然要听住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每日为你带嚟唔同资讯同娱乐。 有晨光第一线，先系最好嘅 Good Morning。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画笔。是开启人生的锁匙， 艺术是帮你去解忧的，同埋建立你自己的自信。艺术不是只是为自己的，艺术是可以帮到所有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美画人生》，主持黄子瑜，邀请香港美协副主席、著名版画家廖井梅分享他的《美画人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用色彩燃亮人生。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7点39分啊 ，Vicky 同埋小白啊，咁啊， 早晨 早晨，讲下个天气嚟听下先啊嘛 ，Vicky。 好啊，今日咧本集。今日啊，本地咧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日间咧就会比较炎热嘅，而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天气我啱啱出去咧，好好太阳嘅，咁啊，但系咧。天气报告都有话可能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同埋雷暴，所以大家都记得大定把遮出街啦。 咁啊，即系太阳都好啦，依家好多叫遮咧都系防 UV 嘅咁样，费事晒黑咧都系王道嚟噶。女士们中意美白咧，亦都无可厚非咁样。好啦，嗱，今日咧原先一定会攞鲸鱼呢个事件出嚟讲啦，咁但系咧稍后时间类似咧8点半之后咧，可能就要揾啲专家去讲咁样，所以咧今日咧反而就。 就讲一个咧悭钱嘅妙法啊吓，咁啊睇到一个理财方法，咁啊英国咧有一个女生咧就戒睇电视24年啦。总共悭咗几多钱呢？ 戒睇乜睇电视啊？ 戒睇电视 系啦，戒睇电视24年系啦，当佢咧叫做14岁之前咧都系咁睇嘅，跟住咧往后嗰24年咧都唔睇啦。咁啊讲紧咧佢即系总之嗰24年完全冇睇啦，咁样或者好少好少睇啦。一共悭咗啲咩咧？咁啊悭咗当然悭咗时间啦，因为好老实嘅，如果今时今日你系选择咗喺串流平台煲剧啊，或者仲系电视送饭咁样咧，即系睇下细龙生啊咁样先嚟送饭咧，你其实嗰半个钟头啊，嗰一个钟头咧过得好快嘅，因为有阵时候我翻去自己屋企爹哋妈咪屋企食饭咧，咁佢哋长开住都系即系某个电视台啦， 好多习惯嚟嘅，即系佢唔系话真系睇，但系中意有啲声咁， 系啦，咁佢哋都真系会睇嘅，有啲剧情，因为嗰啲剧情、 听到嗰个剧情咧，佢就会望啦。 其实好简单啫，嗰啲剧情往往都系咁样，一啲错摸完之后喺嗰一集入边就会。解决咗嗰个错误咯，系咪先？ 或者延续到听日个集咁样。 系啦，往往都系Vicky 咧，唔中意我啊，即系跟住个主角就自己喺度谂，点解佢会唔中意自己啊？ 就唔开心啦。 跟住你睇下，佢都真系唔睬你嘅。跟住最后发现咧，其实唔关事咯，可能 Vicky 生飞枝啊，唔想同你讲嘢啊，嗰啲咁嘅嘢咯。 咁咧，唔想同你讲嘢。 然之后可能生眼挑针，唔系好想周围望咁样。 不过好受欢迎噶吓，系收视好好啦。我哋睇数据嘅啫，跟住就睇下朱慧婷。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啊，讲下，哎呀，有啲曱甴喺间屋啊，咁样啊。OK， 咁嗱，睇电视咧，真系会时间过得好快嘅。咁当然你话依家睇电视，我哋点都要讲翻港台电视沙二有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啊，系啊，见到啊。嘉谦啊有份做啦，同埋之前呢个太极嘅运动员啦，莫婉莹啦都有份做旁述啦，咁样咁啊好好嘅，咁啊自己都真係有睇，如果唔系都噏唔到啲名出嚟啊，咁但係讲返呢个英国嘅女生呢，喂点样戒睇电视24年呢，一共呢悭咗时间仲悭咗钱添啊， 哇 悭咗呢大概呢3万-4万元喎、哦、知唔知道戒睇电视最容易悭钱系点样呢，问下两位拍档先。 戒睇电视首先要问清楚，戒睇电视包唔包括系唔睇呢个平板先？嗱，我咧就其实都好耐冇睇电视啦，但系平板或者网上嘅嘢咧。我暂时我真係戒唔到喎。 嗱，小白戒唔到，不过啊用返家长嘅角度啊，好多家长呢依家都系嗰句喎，即係话我宁愿佢睇电视啊好过睇平板。点解呢？因为阔啲啊，大啲啊，同埋呢佢控到硬埋呢。 就算呢电视嘅定义呢系电视台啊。 是啊， 就算小朋友睇呢睇个电视机个屏幕呢，佢哋都会睇嘅。 是啊。 但佢哋睇電視台嗰個意欲其實真係好低。 我估咧成個系統㗎啦，即係佢唔係單單淨係話睇電視台啊，連埋咧即係你對住部電視嘅時間啊，對住部電視嘅時間咁樣， 唔會播啲線入去一個串流平台睇電影咁樣。係 啦，即係唔計埋串流平台㗎啦，直情係 直情唔睇㗎啦， 直情唔睇。咁佢話個慳錢咧，第一你慳咗串流平台嘅錢啦，第二咧就係嗰啲智能電視咧。是容易啲坏㗎喎。 哦係喎、哦。我自己部智能电视呢都坏过。 都坏过一两 次。但我认真嘅，我就算抬得辛苦呢，我都去咗深水埗整。 係啦。 嗱 几嚿水整返好。 小话攞去整啦，即係要维修啦。 係啊。 Vicky 屋企都系用呢个智能电视㗎啦，係咪？ 冇冇电视㗎，其实屋企整。 屋企冇电视㗎。 係啊，我系一个大嘅白墙，然之后系 projector 大。 哦。 即我唔睇电视，所以我淨系开啲电影嚟睇。 佢睇 projector 㗎。 即系你都会睇嘢啦。我估呢大家唔好俾个电视呢两个字误导咗。即系总之你会睇呢啲串流嘢啦。即系睇视像嘢啦，咁样啦，咁但系咧，你嗰个 projector 可能冇咁容易坏喎。嗱，我唔知啊，我未用过啊嘛，我估啫。因为咧，呢个女生咧，英国嘅女生咧，佢就真系有讲话，其实咧旧式嘅电视咧系冇咁容易坏嘅。 哦，即系你讲嗰啲大牛龟嗰啲啊？ 系啊，嗱，有讲真。我记得咧，我未搬屋之前，细个住钻石山嘅时候咧，嗰部好厚嘅日本做嘅电视咧，佢真系玩咗。起码嗱，我到15岁、16岁，我搬嘅时候仲有嗰部嘢噶，但佢系未坏噶，但只不过系因为搬屋， 而順便換埋啫，咁樣用咗十六年啊！我記得嗰種大牛龜嗰陣時咪好興嗰啲咩火箭炮電視嘅。 肥瘦大道拍噶嘛个广告， 系啊，总之佢个名叫火箭炮嘛， 佢唔识 即系个型号， 记得 佢型号啊， 唔知个名真系唔知个名， 好夸张啊，好夸张呢个，咁总之就唔系好容易坏咯。当年嘅电视可能冇用咁多液晶体，或者冇用嗰啲咁多薄嘅零件啊。你知薄嘅零件咧系争啲噶嘛，尤其是旧时咧成日话整电视嗰啲师傅上嚟整电视咧，咪拍下拍下佢就会好翻嘅，因为跟住佢就会讲，喂你部电视受潮啊，潮湿啊，就会咁噶啦咁样。咁依家你讲唔过系受潮啊，所有嘢都系平板或者好薄熱熱咁样。咁但系就真系容易啲坏。呢个都系个英国嘅女生去讲嘅。咁亦都有研究指出啦，啊真系揾翻去研究。咁研究团队咧就系话睇电视嘅习惯咧，真系会令到人哋咧有少少虚度光阴嘅。因为你投入咗个电视世界咧，你投入完之后咧，你未必抽身得到。 系。 即唔系即时抽翻出嚟，嗱，譬如你 睇多一阵先瞓啦，咁样系咪啊？ 你会思考啊？ 系啊，会思考噶，同埋有阵时会好代入噶。我睇完动漫嗰几分钟，我都以为自己识用螺旋丸噶。 系啊，嗱，系咪先？即你都会啦，即你会谂噶嘛？譬如你中意睇鬼灭咁先算啦。即你睇完之后，你会谂下啊，其实嗰啲嗰个男主角系点样啊？成成成啊？譬如有啲悬疑嘅电影咁样啊， 或者有啲金句你想 deep 多阵嘅， 系啊， 都会喺度即系沉醉喺个空间入边。 即简单如你，譬如睇呢个《福山雅治》嘅东野圭吾系列嗰个咩啊？ 加里 反 X 啊，咁样系啦，再总之同一嚿嘢啦。咁你会谂噶嘛？ 系啊。 你睇，我点都唔信你睇完即刻瞓到觉咯。你会谂啊，其实点解嗰个人会害嗰个人嘅？点解会咁嘅？ 越睇越精神啦、啊。有阵时啲剧集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会用多咗时间去咁样做咯。嗱、我问下你哋啊，平均一个礼拜咧，如果你嗰期系煲紧剧啊吓，嗱有阵时真系会冇丧失咗煲剧嘅天性嘅。我深信大家都有，你会跟一轮煲剧，煲一两个礼拜啦，你会攰嘅，你会停止。 即系或者你煲完嗰个系列之后， 系啦，你停一停先，搞唔掂啦，因为你完全冇晒社交嘅，基本上，同埋你完全系好似要将啲时间投放咗落去嗰度啊，即系我咪话近排煲紧一个芥雅人咁样嘅，佢真系成个几钟一集噶， 系啊， 你坐定定喺屋企咁样一个钟头， 跟住就要瞓觉啦， 煲好耐，煲好耐都唔熟噶芥雅人， 系啊，呢个人真系麻烦，呢个人真系好麻烦。不过调翻转头，问翻你哋啊，你哋哇试过最狂煲剧系几虚耗光阴或者虚度光阴咁样？ 我咧就以前咧有套美剧咧，唉，咪嗰度廿四啫嘛，唔知出咗七个 season 定八个 season 噶嘛，嗰有段时间咧系一次过睇晒嘅，嗰阵时都即系若干年前啦，因为 廿四真系睇廿四个钟头， 系啊，佢最衰就系佢有廿四集，跟住佢咧又即系 real time 啊嘛，佢真实时间嘅一套剧集啊嘛，咁你计到嘅。如果佢七个 season 咁咪七个 season， 咁佢每个 season 就廿四集，我用咗一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都唔算好耐啦，有啲不眠不休。你系咪想打破小白嘅纪录啊？揾到样嘢叻过小白， 系啦，电影咪有啲系列嘅，我已经电影嗰啲咧买晒成套嗰只咧，好多嗰啲M 字头嗰个啊 ，M 字头嗰个系咪好多嘅？咁嗰个我唔计，因为嗰个真系 non-stop 系啦 ，non-stop 我唔计嗰个。如果你话剧集咧，咁我就中意嗰阵时疫情咧，唔使出街啊嘛。我真系差唔多成半个月至三个礼拜，因为佢有十季啊。 系， 咁佢每一集咧就廿几分钟，你会 睇翻乜嘢啊 ？Friends 哦， 真系好， 哇！呢个真系好咁长寿，大佬 咁长寿系真系好睇，同埋佢好笑嘛。你唔觉意就廿几分钟啦，哦，下一集啦。 咁会唔会睇季节同亲情啊？你？ 我親情細個睇咯，好煲翻親情，係咪要煲下親情 咁樣？我即係近兩三年咧，中意啲南韓劇集多好多。即係你問我記得嗰啲咧，宋仲基我又煲過一輪，宋慧喬我又煲一輪。 你真係煲佢兩個喎， 你一齊我又睇，唔一齊都睇。你諗下我幾中意 太陽又睇 又睇呢個。 暗黑暗黑暗底咁样系咪？ 但系嗰啲好快啫嘛，同埋嗰啲我一定要等佢出晒，我就可以即刻一次过煲。 系 我唔中意等，我觉得等好辛苦，心痒痒咁样。 有时咧都系被逼等嘅，唔系样样嘢都唔使等嘅。咁总之啦，即系你听到主持人好似煲剧煲得好兴奋，但系大家每样嘢都系适可而止啊。如果唔系就虚度光阴咁就唔好啦。 在某次转身，终于与你步近，终于都相信缘分，尚未看透底蕴，愿望却已变真，是神或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预算命数或太难，再迈进你怕力竭与孤单，赴约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遇到，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中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怎样水飞去后，牵起两手，未曾怕荆棘满布。分叉快进后退，永远有千种演变，宇宙里未破密码是我们，各自各在是恋爱与喜欢，时候对最爱只会出现，似这般刚好我跟你遇到，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终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驱走苦恼，刚好要跟你共老，刚好只跟你约好，一起剩下那时光里漫步，幸福中蜕变，共从前泪水 7:54，听过有 AGNT 宇宙之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问下大家有冇试过去其他地方旅行嘅时候着过当地嗰啲嘅服饰啊？ 有 着过啲咩啊？ 和服嗰啲都著過啦，好多人都中意著啲 清水紙嗰啲打下卡， 係啊係啊， 好靚嘅嗰啲，同埋嗰啲有得租好方便嘅、 啊嗯。原來我人生著過一次啫， 和 服我都冇著過嘅。 跟住 我喺度谂咧， 戏服 好兴嗰啲喺泰国嗰啲咧， 哦， 有嗰个咩郑王庙啊、郑王寺啊嗰度打卡嘅，咪着啲泰国衫嘅、 哦。 上次我去泰国咧，争啲着噶啦， 跟 住太热啦，太热搞唔掂。 你喺泰国啊，梗系太热， 因为我哋成班人去噶嘛，十几廿人咁样，好似好震撼啊嘛，即系十几廿人一齐着咁样，咁又冇着过啊！突然间谂起，我反而咧。在西藏的时候跟着呢、哦、就去了一些藏民、啊、即是的家、 啊、 跟着呢 那些少数民族的衫啊 是啦他的传统那些藏民那些衫咯。 好 靓。那着到呢整个人呢就好似即类似蒙古 feel 啦、嗯、如果用。 跳舞 那些。是啦即有些草啊好胀卜卜啊咁样。 大汗 是啦类似大汗那些啦。咁但他就多啲西藏特色嘅。咁你叫主持人咁样讲出嚟我好 detail 嘅我又唔想嘥呢个时间、嗯。总之都有试过啦呢啲体验。你呢 我都有试过我记得嗰时候去韩国囉。去记得好冻。 乌达达乌达达嗰啲衫。 是啦乌达达。 即是大长金衫啊 做咩啫 乌达达。 你唔记得啦 我知道我冇諗 你又明 喎。 咁幾好啊咁大家都知道。 咁我记得嗰陣时好冻咁但係你预约咗嘛你又唔俾咗钱喎、嗯、我又唔想嘥喎。咁所以都係坚持着我记得着咗一个钟出去行咗个圈我就即刻返去顶唔顺要因为冬天嚟嘅嗰陣时咁、 嗯、 就即刻入面你打底呢唔可以打好多底、 嗯、 因为佢始终有限嗰个衫。 同埋着到帳卜卜都唔好睇。 係都唔好睇。咁、嗯、所以到最后呢都係好快咁样换返自己衫啦。咁点解我想咁样问你哋呢係因为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试过着汉服咧？即系中国一啲嘅 汉服啊， 系啦，有冇着过咧？ 依家好流行、啊，即系特别系咧，诶、呢个古装啊，譬如咧， 即系乔峰着嗰啲啊嘛， 吓咩啊？ 乔峰着嗰啲啊嘛， 系有冇着过？我唔理边个朝代，有冇试过着过？ 我啊唔睇男仔啊，我净系睇女仔啊。咁啊， 你唔会着女仔 喺呢个动漫节入边咧？其实今年咧都好多人咧、嗯，即系着呢个中国风啊， 系啊， 即系嗱，系咪古装唔好讲啦，即系总之中国风啦，咁啊。扮下啲妃子 啊，或者都多咗好多角色啦。譬如你都知道、嗯、动漫系列入面都有用三国嚟做背景啦。譬如佢扮一个貂蝉咁样先算啦。其实我只系记得貂蝉呢个角色嘅。系啊，总之貂蝉咁先算啦。 因为你 系 男士系咪？ 系啦，咁我未睇啦。咁唔系你扮刘备都得嘅。 貂蝉娇啲咯，仲有。 因为刘备都冇乜好色力场嘅。 系啊，曹操反而有色力场。嗱，孔明有色力场啦。 系啊，因为有把扇。 有把扇同埋嗰顶帽啊，有撇须。 同埋嗰个帽好似 all back 头， 系啦，个帽本身都已经系 all back 头。 嗱，不过 几潮你谂下，孔明 呢啲咧要留意翻啦吓，系一啲动漫或者我哋打机嘅人设嚟嘅啫， 系啊， 佢真 嘅孔明啊。 即系 未必 系咁样着嘅， 真嗰个孔明像好似系有个髻喺头个顶。 嗱，我唔知 道上网了解多啲，清楚啲啦。 嗱，我冇睇，我唔知道，我亦都打唔到电话俾孔明，或者 WhatsApp 唔到俾孔明，所以我唔知道。但系嗱，呢个中国风味喺动漫节有见过咯， 系啊，系啦。我几想睇人扮小龙女喎，其实。 哦，小龙女可能 应该有， 应该又系佢哋咁悉心打扮嗰啲动漫嘅朋友咧，应该系会做得几靓。 但系小龙女其实咧，即系争一粒嘢咧就。似扮觀音娘娘， 就揸個頭上面嗰粒燈， 係因為我哋近排個 artist 朋友吳若希啊，係嘛，咪扮觀音娘娘嘅，我睇到個 IG， 跟住佢又有啲 cosplay 嗰啲叫 party 咁樣啦，跟住我見到其實都同小龍女差唔多，因為佢都係著到白雪雪 咁， 即係可能係有個頭巾 係咁樣揈落嚟， 係啦係啦，唔好加兩個小籠包喺頭上面就得噶啦，小龍女 應該唔關事嘅。好啦，嗱咁啊，關呢個漢服咩事啊？即 係啦，點解會問大家有冇試過著呢啲衫咧？原来而家有免费俾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其实咧， 边度系香港啊？ 系啊， 哦， 系啦，就系喺黄大仙中心啊，原来开始咗噶啦，喺七月八号至到八月二十七号啊，咁佢系逢星期五六日嘅，但系今个礼拜五咧系除外嘅，八月四号除外，咁咧就系朝头早十一点至到夜晚十点咧，你喺黄大仙中心北馆咧，佢有一啲好精致嘅一啲装饰啦，即系好似有一啲小桥啊，有一啲咧木船啊，嗱见唔见到啊？系啦，有啲咁样嘅装置啦，然后咧又有啲 呢一啲古装好古装古色嘅一啲，譬如呢啲树啊， 古色古香， 古色古香，古装古色添。咁咧就系俾大家去打卡，咁你系可以着嗰啲衫嘅，佢有衫租借嘅，咁就免费嘛。咁大家就可以去试下啦。 咁同阿大仙有冇结连嘅咧？ 嗱，佢嗰度其实咧仲有一啲衫咧可以俾大家欣赏，同埋 准备陈忽。 等先，我仲未讲到重点啊！你可以制作一啲咧古典嘅香囊啊，又或者咧整下嗰啲古扇啊，我觉得唔错啊！呢啲了解一下，暑假啊嘛， 大家认识一下呢啲咧，中国风。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8:10嘅时间啊，二台直播室咧，阿 O 咧揾嚟电话旁边嘅嘉宾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八月开局当然要你帮我哋睇实个港股表现啦。不过咧，未讲八月之前咧，睇翻七月先。咁啊，港股真系七翻身啊吓！咁啊，累计咧升咗1162点。咁啊，亦都睇到琴日咧，港股咧亦都有得升嘅，升162点。不过，因为原先咧系可以升到成300几400点，我记得印象之中。咁点不知咧，即系出完一啲发改委嘅20条扩消费之后。好似大家咧都有少少叫获利盘啦，出现咗啦，咁啊市况未转灯嘅，我估计咁样。好啦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系咪即系七月个翻身系大成功，八月有寄望咧做个好成绩出嚟咧？咁啊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好啊，咁其实你头先提到一样嘢，就我都有啲担心嘅。之前个升市咧，就系、是、其实港股方面咧，就过往一段时间都系咁噶嘛，即系升完一轮之后嘅话咧，好快就呢个系即系回落翻啊，个升幅系收窄。咁所以变咗你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就琴日咧都系即系显著高开，然之后冲高一轮之后咧，都系有啲回吐嘅。咁我谂投资者嗰、那个第一态度都仍然系比较谨慎啲啦。第二就系、是、其实你个恒指方面咧，虽然系个走势有所突破。不過其實佢都係翻嗰個即係近排個大型嘅 trading range 裏面嘅啫，都未有突破到嗰個大型嘅交易波幅。咁所以你話嚴格上係咪一個技術性好大嘅突破咧，就都未必係住嘅。咁第二就係最緊要個成交量啦。咁成交量咧又最緊要睇翻就係話嗰啲資金流入嘅情況，因為過往嚟講咧就有一啲比較係即係歐美嘅一啲係長線啲嘅資金入市啦。咁呢一啲資金通常咧入咗之後咧，可能以年計咧去睇噶嘛。咁就令到嗰個市況方面咧就比較穩定啲，咁但係而家就好明顯缺乏呢啲資金啦，咁主要可能都係靠嚟自呢個北水，北水你見到佢其實都幾飄噶嘛，咁可能就依兩日買，跟住就啱價嘅有利潤嘅就走噶啦，咁所以形成咗個市況咧就嗰、那個持久性咧就未必話即係好似之前咁穩定嘅，同埋波動性嘅相對嚟講會比較大啲，咁呢個就係、是技術上面啦嚇，咁就如果基本面層面放上面嘅話咧，大家都會就係睇翻嗰個係即係政策上面啦。雖然咧就政治局會議方面咧就好明顯咧認清楚個方向係咩啦，都 point out 曬啲真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方向啦。咁而家開始陸續有一啲叫行動出現啦。咁但係究竟個力度有幾大咧？對嗰、那個經濟幫助有幾大咧？咁呢啲都係開始咧就而家要大家真係睇真章啦。咁所以大家都會可能觀望下先，咁就形成咗可能就係、是你見到好多琴日受惠嗰啲板塊又好啦，啲公司又好啦，衝高完咗之後咧，其實高位都 一定係回吐嘅、啊，都出現咗個上影線喺度。 係啊，咁都幾誇張，特別係內房啦，有幾隻即係正國家背景嘅，都好似都唔係好彈得起咁樣。嗱，逐啲去講，因為琴日咧國務院啊辦公廳咧就轉發咗呢個發改委嘅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嘅通知，咁啊入邊咧就有六個方面咧都有優化嘅，包括咩呢？大宗消費啦，擴大服務消費啦，促進咧農村消費啦，擴展呢個新型消費啦，完善咧消費措施啊，全部都係消費啊！提出咗咧20条嘅呢個措施嘅咁啊 ，Kenny， 我哋逐啲講，包括咧講第一個咧，開心少少先啦嚇，咁啊，正所謂開心香港咁啊，講下咧。開始有好多唔同嘅節要搞，咁啊積極咧舉辦呢個文化旅遊消費咧促進活動，包括戲劇節啦、音樂節啦、藝術節啦、動漫節啦、演唱會等大型活動咁樣。嗱呢啲乜節乜節係咪有機會大幅度咁樣拉升個內需咧？咁 Kenny 你點睇啊？呢個 嗱，你留意翻咧，其實佢哋而家講嗰啲推動消費嘅話咧，除汽車之外啦，汽車就比較一啲係大額啲嘅消費啦，呢個就係、是。咁但係其他個消費嘅話咧，都係一啲比較即係中低端嘅少少嘅消費。譬如你搞嗰啲節日啊，或者係文旅啦，譬如見到啲搞文旅嘅活動啦，同埋一啲係即係我係電影呢啲啦。咁其實都係個消費咧，都係比較可能都比較便宜啲啦。咁同埋咁，但係咧，佢都希望咧就話帶動得到嘅話咧，就係、是、話你會出去除咗睇一啲演唱會或者係啲文化嘅活動之外嘅話咧，咁可能都會食翻餐㗎。你冇理由就去齋睇完套戲之後就翻屋企㗎嘛。咁所以咧就可能都會帶動翻啲飲食。其實琴日你見到佢嗰個通知裏面咧，都有提到嗰個係推動飲食上邊嗰個係消費嘅。咁所以變咗都。同以前一啲消費啲高端消費嘅模式咧，就都幾唔同下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國家嘅政策啦，即係都係推動翻一啲比較係中產啲嘅消費為主啦。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嗰啲係高消費上面嗰個係項目啦。所以調翻轉你睇翻，可能受惠嘅公司咧，就可能啲係海底撈啊，或者即係總之同 F&B 有關。調翻轉就唔係話好似以前我哋傳統睇嗰啲。李宁啊，或者一啲体用品嘅公司咁样咯， 系咁，所以除咗呢一类嘅内需咧，其实都值得去观察一啲重点咧，就有呢个全面落实咧带薪休假制度，咁鼓励咧大家咧弹性作息，系啦啊，這個、呢个咧都同Kenny 头先讲嗰个咧系可以结连埋一起嘅，就系、是、啊，即系国家就开始啊，我哋唔系再系不断打工啊，不断赚钱啊，咁啊，与此同时啊，大家要适当嘅时候放下假，咁你放假梗系会消闲，梗系会娱乐噶啦，会有旅游嘅商圈啊，会消费啊，会饮饮食食啊咁样，咁可能咧。都睇到呢個關鍵就係、是、啊，你啲人唔放假咧，其實用唔到錢啊！你放假咧，反而用錢都用得幾多？即係睇翻嗰個叫做銷售啊，或者近排暑假咧，我頭先睇到份報章都有講啊，即係其實喺灣區嘅消費咧，七月咧提升咗40%啊，或者接近咧成幾廿億嘅香港人喺灣區嘅消費，淨係個暑假都未完結。咁所以呢啲數字其實出嚟都係啊，只要你放假嘅話，你用錢都會用得相對多啲啦，咁你放假又有時間去睇下車啦，咁所以睇到呢個發改委嗰、那個消費嗰政策咧，亦都有重中之重咧，睇到就係呢個新增嘅汽車限購嘅措施就唔可以新增，即係俾你買多啲，或者延續同埋優化個新能源車等等。咁啊 ，Kenny 嗱，真係好對接得到，或者政策都直接關顧啦呢個新能源車板塊，你點睇噶 ，Kenny？ 嗱，新能源車就一定係咩㗎啦？即係重中之重嚟㗎啦。因為最主要首先第一就係、是推動經濟嘅話咧，汽車工業就不嬲都係全世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手段啦。因為汽車第一首先係啲耐用品啦，同埋銀碼方面相對嚟講比較大啲啦。咁同埋第二就去帶動嗰個產業咧，就係好全面㗎嘛。佢唔係淨係車本身㗎嘛，零部件啊、汽車嘅銷售啊、汽車金融啊等等係全方位㗎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嗰、那個汽車嘅產業推動經濟咧係好重要嘅。咁第二就係新能源車就更加係要即係要政府推動啦，因為佢嚟緊2030几年嘅時間嘅話咧，就係、是、要將90%以上嘅新車咧都轉做新能源車噶嘛。咁所以呢個已經自然地係一個organic 嘅產生一個消費嘅動力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就一定係即係推動一 part。 的即係嗰個係焦點嘅。同埋第二就係話嗰個亦都可能符合翻國家嘅定策，就係佢都想透過新能源車咧，喺令到中國汽車工業上邊咧喺全世界有一個發展嘅地位喺度咯。因為你而家睇翻新能源車，基本上你 up 得出嘅就係 Tesla 同埋呢個比亞迪噶啦。咁其他反而調翻做傳統嗰啲寶馬啊、Benz 嗰啲話咧，你好少會話佢啊特別有啲新能源車係好標青啊，或者係好一定要買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好睇到就係話中國可以藉呢個新能源車嘅話咧，喺呢個全世界汽車嗰個市場嘅舞台裏面咧，就分一杯羹啦。 咁所以即係省股民咧都要留意一下，咁究竟八月咧會唔會進入呢個政策市咧，就要睇下咧，即係政策點樣推演啦，同埋咧資金點樣流向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聖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Candy， 我哋聽日再傾過嘛，拜拜。拜拜。 我有点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 Give me a chance， 让我再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花雾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觉得那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我知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缺席？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花雾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可以，也许只需要呼唤你的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发光体。别害怕，我代表着远超还有宇宙真实的爱你。从此永远有一束光会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咧就系睇嘢，睇两样嘢。第一咧就系香港人其中一个最中意做嘅嘢，睇楼。 哦， 睇咩楼？新一期嘅居屋咧，同埋白居易咧，琴日咧就接受申请啦。新嘅居屋咧，琴日咧已经收到咧1.23万嘅呢一份嘅表格啦。咁啊。超额申请 1.3 倍咯，第一日啫， 系啊， 咁啊，睇嚟大家都有啲兴趣，啊，叫抽一抽呢个新居屋啦， 搞猪搞猪搞猪， 系啊 ，Vicky 够唔够资格抽新居屋啊？ 我都系住翻村屋好啲，因为我养狗 啊，系咩？哦，啱喎，咁啊，啱啦吓，即系嗱，你居者有其屋咧，就大家有个瓦遮头，其实好简单嘅啫。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系你要谂下自己嘅生活嘅需要，譬如Vicky 呢啲爱狗人士啦，咁佢真系。其实好好噶，佢住村屋，佢知道狗狗个活动地方又会大啲，系啦，又会 洗手间又方便啲， 系啦，咁你又唔会骚扰到平时啲邻居，啲邻居又唔使投诉你， 系啊， 跟住大家啲邻舍关系又会好好多， 同埋又唔使犯法， 系啦， 有啲地方可能唔准养狗嘅， 系啊，讲得冇错。咁啊，琴日睇翻啲申请者咧，都几搞笑嘅一个报道系咁样讲啊，琴日咧不少人咧亲自到乐富嘅房委会嘅客服中心咧，就交表啦。任职销售嘅张小姐咧，第五次啊碰运气啦。今次嘅心仪嘅单位，一阵我再讲啦。咁就话啊，有一个屋苑佢都中意嘅，不过咧申请咁多年都申请唔到，希望今次咧可以一注独中咁样。因为嗱五次咧，通常居屋咧有时好景嘅时候咧，都会有两次嘅，即系一年有两期咁样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因为疫情嘅缘故，有机会得翻一期啦。咁讲真，你疫情搞唔到咁多嘢，你交表又做唔到，好多嘢都滞后咗，或者一个建期都受影响噶。其实对上嗰一两期嘅新居屋咧，原先话。諗住喺2023年嘅五月落成咧， 咁你疫情啊嘛，啲工人都翻唔到工。 係啦，我有啲朋友其實過去嗰兩三期咧抽到樓嘅，咁原先話五月交到樓啦，依家都要7月定8月先交到咯，咁都有延後咗3个月嘅，即係關於呢、這個即係過往嘅啲新居屋。 三個月都唔算犀利啦，都係可以接受嘅，大家明嘅， 大家都明嘅。 不過3个月有陣時就你可能坐定粒六就喂，唔係話五月交咁政府楼嚟， 即系可能你自己本身就租紧地方住嘅，又要预多少少咁 样，系咯， 商量下啦。 即系朋友就话：，诶、哎，呢3个月都住酒店啊，酒店大亨咁样啊，咁样，咁你冇办法啦。你3个月你唔系间间屋都可以短租到3个月噶嘛？咁睇下有冇啲 service apartment 等等啦。咁呢个就即系实际要解决嘅需求。嗱，讲到咧比较心仪嘅单位咧，佢都讲咗一个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嗱，不过讲咗先啊。我同小白冇乜资格去申请呢啲嘅啦，应该都系啊，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抽到咧，恭喜你， 系啊，系啦，恭喜， 我哋唔系你嘅竞争者，放心啊。咁啊，讲翻啦，今期嘅居屋咧，以市价嘅62折去推售嘅，有6个新嘅项目。九龙区比较多喎，嗱，安达臣山嗰度咧就有3个屋苑啦，即系我唔逐一讲啦，仲安达臣山即系呢个秀茂坪对住嗰度啦，嗰、那个位啦，九龙湾上边、 知道 系咪？即系总之观塘上边嗰度啦， 嗰度啊， 系我唔知道啫，其实我想确定翻， 朋友都去咗嗰度， 去咗嗰度，做咩事啊？ 抽到啦， 哦，即系佢抽到，系啦，咁恭喜你个朋友，咁啊，与此同时，元朗有朗天苑啦，屯门有兆翠苑啦，咁啊，重中之重就系启德嘅启悦苑。 哇、哦！ 启德当然系黄金嘅地段啦， 系啊， 大家都知道。你今时今日有个启德体育园喺度，就到时就一 灯都有啦。 启德站啊， 一灯龙门升价10倍。 系啊， 你睇翻旁边啲私楼嘅定价几进取，成两 咁你有体育园嘅话，到时你乜都有，即系下低嗰啲嘅配套啊，各样嘢交通啊，甚至乎系衣食住行咧，基本上用两个字嚟形容就 系 齐晒。 系啦。呢、這个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啦。咁 校网又正 咧，校网好似43校网，我冇记错，43、44啦。咁自己睇翻地区啦。 呢啲都唔係我最熟嘅嘢，個價錢我熟啲，係啦，售價咧149万至490万啊嚇，咁啊三房又有，一房又有，自己去睇下啦，去房委會嗰度。喂，咁啊頭先話睇兩樣嘢啊，快速講埋呢一個啦。香港人除咗睇樓咧，仲中意睇戲嘅。咁呢個夏日國際電影節咧，8月15号登場啦，咁咧好多唔同新嘅電影咧都會成為呢個開幕或者閉幕電影嘅。咁啊閉幕電影咧就係日本殿堂級嘅導演啦，山田洋次操刀嘅一部新嘅電影啦，就講關於媽咪嘅。咁啊另外即係作家兼導演啊久把刀先生啦，咁啊仲有一部做揭幕電影嘅。咁你話喂熟啲啊，有冇啲鏡仔有份演出嚟遊啊？呢、這個AK 啊做呢個驚慄片。七月翻季，哇！咁究竟系点咧？咁自己上网络嗰度了解一下啦。咁推动叫做香港电影咧，都系啱数嘅。咁大家即系见到电影有小阳春咧，咁啊，即系买张飞入去支持一下唔同嘅电影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长沙环有劏房单位石屎剥落，造成两人受伤。警方表示，昨晚9点左右接获通知，指青山道458号一个劏房单位有一块重大约8至10公斤嘅石屎从高处堕下，击中两名非华裔嘅男住户，两人头部受伤。人员到场调查，相信堕下嘅石屎系房间嘅横梁，大约3米乘20厘米。两名伤者分别42岁和47岁，清醒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受风暴杜苏芮减弱之后，残余嘅低压环流同埋冷空气共同影响。华北地区出现极端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局表示，截至昨晚8点嘅24小时入边，北京平均降雨量226.6毫米，其中门头沟区同埋房山区平均降雨量403.6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喺门头沟区高山玫瑰园达到687.2毫米，全市有52000多人因为受暴雨威胁要被疏散。市水文总站以升级永定河流域洪水橙色预警，而受永定河分洪影响，卢沟桥西侧的小青河桥局部倒冧，停在桥上的5架车跌入水中。房山琉璃河镇附近的河道水位不断上涨，2000多名武警在河床低洼地区屡足堤坝。北京丰台至沙城铁路受暴雨影响，有列车中途停驶，旅客滞留，部分旅客滞留超过30个钟头。超强台风卡努逐步逼近日本冲绳同埋奄美地区同埋奄美地区，预料会带嚟强风同埋巨浪。日本气象厅表示，卡努嘅阵风高达每小时234公里，预料听日最接近冲绳同埋有关地区，警告当地风力可能足以导致一啲房屋倒冧，呼吁居民留喺坚固嘅建筑物入边。巴基斯坦西北部前日发生导致最少54人死亡的自杀式袭击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指组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人群中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事发在开普省巴昭尔部落区，当时一个政党举办集会，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在超过130名伤者中仍然有61人留院。总理夏巴兹和总统阿尔维较早时谴责袭击是攻击民主国，是攻击国家的民主。中国外交部都予以强烈谴责，重新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日经平均指数报33,285点，升113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1 1.799 英镑10.006瑞士法郎8.948澳元5.239加元5.912新西兰元4.844欧元8.575每百日元对港元5.4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99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九龙往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嘅工程咧喺3分钟前咧就已经完成咗啊，但系仍然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九龙往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工程咧就已经系完成，封路重开，咁影响到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龙翔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都是正常，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启泰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车多，龙尾在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啊。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朱立威分享港区人大的工作，还有港区人大代表马逢国 将中央的精神，无论是全国的管治以至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在香港能够得到更好的宣示。 逢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师，我都做得到。 今日神光我要做得到咧，好简单，有阵时咧唔需要太复杂嘅。今日就系尝试下同自己讲声加油。 嗯、哦，喂，呢一样嘢咧，虽然话就话简单，但我谂咧好多嘅听众咧。唔会成日同自己讲嘅，好、 嗯、 多嘢咧，即系摆喺心入边啊，然后就好容易咧，就会觉得，哎，其实生活真系好艰难啊，呢件事处理唔到啊，喺工作或者学习上去到啲樽颈啊，跟住个人咧就容易系去咗个骨头行嗰度。 系， 身边都好多人咧，其实需要咧就系互相关怀。咁你同自己讲嘅，你唔会成日谂到话，唔通即系朝早对住块镜加油加油加油咁样咩？ 系， 所以其实呢个提示咧好好嘅，我哋应该首先自己俾咗信心自己先。如果自己都俾唔到信心自己嘅话咧。出面啲人就好难帮你， 系同埋咧，如果中意做运动嘅朋友咧，其实就讲加油就强烈啲嘅，或者容易啲嘅。好老实，譬如琴日有少少时间抽咗啲时间，譬如跑咗三四 K 咁样啦。咁、那个过程入边，因为都几热噶嘛，即系十二点一点嗰啲跑咧，你跑咗 哇，你嗰个时间跑啊？ 我好中意咁啊，你都中意啊，其实 爆汗。 其实你都系黄昏先跑啫， 唔系噶，你有时间你都中意晏昼去做呢啲嘢嘅，因为你觉得晏昼做。自己嗱，心机旁边嘅听众唔好学啦，用节省嘅时间可以即系将嗰刻 系嘅，系嘅，系嘅，明嘅，明嘅。 我哋跑唔到个时间，就跑唔到个长度，就跑个质量出嚟啊嘛，系咪先？咁短少少，跟住临尾哇，去到 2.5 之后咧，仲有嗰0.5公里咧，哇，真系要同自己讲喂加油啊！咁即系自己咁样，即系不断深化自己。 你会唔会用嗰啲咩嘅 power song 嗰啲 friend 噶？ 会， 你都会噶嘛？ 会噶，但系我有阵时会特登咧，将自己如果我要跑十 K， 我会拣慢歌跑噶， 嗯， 因为拣慢歌咧，我反佢个板咧，即系反转佢节奏跑，我就觉得自己跑得快啲咯，即系我要拣啲几慢嘅歌噶，系啊，反而咧，我想锻炼嘅时候就想叫做 pick up 快啲，就会拣 power song 好似小白 哦，系啊，呢排就算我跑咧，我都会一路跑嘅时候一路提醒住自己咧， 系 即系除咗要继续加油之外咧，亦都同自己讲，不如放慢少少，即系唔好理个个时间系几多，练好咗嗰个心肺功能先，即系而家天气咧，你追时间其实都辛苦， 冇错啊，同埋依家又兴呢个叫做 超慢跑， 超慢跑，阿发哥带领潮流啊嘛。 系 阿发哥教你点样超慢跑， 发哥快啲身体健康啊！ 系 啊，整亲整亲， 系啊，整亲佢系好叻嘅发哥。发哥系做到呢个世界系做唔到嘅嘢。 系啊， 佢旧时话跑戏院咧，佢借票啦，佢真系用脚跑 嘅， 真 系 跑， 好犀利啊！ 真 系 好犀利， 犀利啊！发哥 真 系发哥，厉害叻啊！发哥，好啦，嗱，你咧，你点样同自己讲加油啊？ 其实我成日都会赞自己噶，系啊，特别系。 咦，我想知你赞自己啲咩？ 即系你一定做得到嘅， 系 我唔系净系讲加油嘅，你一定得嘅，一定跨过得到嘅。今日做唔到唔紧要，听日我其实都经常鼓励自己嘅。我系嗰啲咧好容易复原嗰啲人嚟嘅，即系可能有唔开心嘅时候，但我好快为自己加油。 咁啊好呢个系咯，自己复原得快嘅话咧。咁啊，好快脆又可以 pick up 翻啲嘢， 唔好太沉溺喺嗰个伤心嗰度啦，系啊，咁啊，伤心大家都唔想过咗去，嚟紧点样可以做好啲？呢个最重要啊吓。OK， 咁啊嗱，记得咧今日啊就系听众朋友同主持人一样啦，一齐讲声 加油！ 好，呢个时候咧都系加，俾阿嘉明同埋咧小明去讲下健康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嚟到八月份第一次见小明，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嘉明。 系我哋今集嘅话题系 嗱，我哋今集讲咧就系有啲认知障碍嘅。 哦， 但系轻度啊，我讲系轻度啊。 嗯， 譬如人到中年啊，40-50岁啊，突然间好似记性差咗好多。 嗯， 即系好近嘅记性嘅嘢唔记得。 系 咁有阵时咧都系好混淆。点解咧？但佢又唔系咁严重到影响到佢日常嘅工作同埋生活啊，硬系觉得有啲咁多唔妥，即系尤其短期嘅记忆咧，啊，就真系有啲问题啦，啊，即系寻日做咗乜嘢，食咗乜嘢嘢咧，咁样啊，因为以前咧十年前。晨光第一次食饭嗰啲佢又记得喎， 想当年嘅就冇问题嘅， 想当年就冇问题咯。但系呢几日嘅嘢可能个所谓短期有问题，呢啲会唔会系呢个所谓预兆到你有迟啲嘅老人痴呆症咧？ 嗯， 个个都好惊嘅。咁一惊亲咧就有其他问题啦，包括焦虑症啊、情绪低落啊咁样。所以唔好睇少呢啲。 轻度认知障碍症， 嗯， 佢个简写咧就系 MCI， 系 系啊，点样样可以知道你有冇呢个问题呢？主要咧就系问其他嘅人，佢身边嘅人，佢呢排点啊？系咪好多嘢唔记得啊？啊，明明话今晚买饭翻嚟食，跟住又唔记得咗啊？ 系 系啊，即系会有呢啲问题。咁當然我哋要問下佢瞓成點啊，有冇焦慮啊？ 嗯、 啊，如果有呢啲咁嘅問題咧，一定要睇埋啊，佢呢、這個心臟血管有冇事啊？ 哦， 有冇呢個帕金遜症啊？咁樣， 嗯， 嗱，有一個測試咧就可以做噶， 係 啊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Test 噶， 係 英文嘅簡寫咧。MOCA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測試的 是怎樣做的？ 但這個是1996年發現到的、 嗯、 它專是最好就找到這些輕度的認知障礙、 嗯 啊、它有30點的組成，很多檢查要做什麼做什麼，一個人要10分鐘內做成的、 哦、 這個就很複雜了、啊、我今天就不講住。咁啊，发觉咧，如果佢做到系有问题嘅咧，咁就真系要注意啦、 嗯。 如果你攞到26分咧或以上正常，如果你得翻22分咧、 哦， 就唔正常啦。如果而去到真系老人痴呆咧，得16分到嘅啫。 嗯， 啊，所以最紧要咧做呢个 MOCA 咧，可以就睇到你有冇呢一啲咁嘅问题啊。 系，咁我又想请教下呢30点咧，佢系通常做啲肢体嘅动作啊，定抑或即系考下脑力啊？ 考脑力，主要系考脑力嘅。 系 啊，咁啊，咁但系咧，凡亲呢啲咁样嘅所谓轻度认知有问题嘅咧， 嗯， 啊，一定要再问会唔会你有睡眠窒息症啊？嗱、 哦， 唔系净系话肥佬啊，先至有啲阻塞性睡眠窒息喎、啊，啊。瘦的人一样有的，如果你再问清楚，咦，他们睡呢睡得好像睡了很久，但成日都是跟着日头做事很眼瞓，揸车都可以睡着觉的、 嗯 啊、那你就知道会不会有些睡眠窒息，要做这个测试的了。做这个测试很多方法的，如果是轻微的夹手指一晚都可能看到些东西、 哦、 但正式呢就要做一个睡眠测试的。好了，凡出有这个问题，我还要看看有没有这个糖尿病、 嗯、 有没有维他命 B12 缺乏的、 哦 啊、但是如果是证实到真的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可以帮到这些病人呢？啊、药物是没有一个药物可以医治好你的、 嗯 啊、不过呢，我们可以第一时譬如你有没有些食药不记得吃啊，啊、譬如有糖尿病你又不记得吃、啊、因为你记忆力差了嘛、 哦、 病情就衰了、 嗯嗯、 如果你因为这个问题令到你个人都不想动、啊、所以又少了运动了、 嗯 啊、少了出去见人了，又不是挺好 了、 啊、做运动几时带氧运动是好的、 嗯 啊、帮到这个病人、他们的体能啊，他的认知功能啊都可以的。 嗯。 啊还有啦，譬如我们看看你有没有血压高啊，啊或者糖尿啊这样。啊记住、哦、你血压高的问题呢就吃血压药啦、 哦。 但如果你讲得太低呢就有问题过。 哦、 啊有时呢你吃药又不记得了啊，吃完又吃啊这样、 哦、 就有问题啦。那糖尿病控制得不好呢又是会令个问题严重啲噶、 嗯， 因为好多咧，佢因为短期记忆冇咗、哦，又唔记得咗食药啦。 嗯， 啊，咁啊食嘢方面咧，就梗系地中海式嘅餐单啦。 即系点啊？ 加明就应该食噶，啊，食多食鱼，食多食菜啊，少肉啊，橄榄油啊嗰啲咁样啦。 嗯， 咁、啊，我哋其他有冇咩维他命啊？要补佢嘅咧， 系咪就要补个 B12 咧？ 系啦 ，B12 同埋咧叶酸啊。 哦， 但系发觉咧呢、這个 omega 3咧亦系有帮助嘅。 嗯， 最好咧就有人发觉维他命 B12 加埋 omega 3一齐食嘅。 哦， 因为咧即系我哋啊，譬如脑啊、神经啊要 omega 3，如果你食埋维他命 B12 咧，咁佢哋去呢个脑嘅细胞咧 就更好啦。 嗯， 咁當然最新有其他好多方法試啦，用呢個磁力共振刺激個腦啊，好安全嘅，唔使驚啊。仲有 集中火力嘅， 啊係啊，仲有啲呢個抗體啊咁樣。嗯，但係呢啲咧，都係喺度研究階段嘅。 嗯， 咁 最緊要，其實最緊要我哋知道呢個輕微嘅認知障礙咧，係會唔會以後嚴重嘅老人痴呆嘅先兆啦。咁啊，最緊要食嘢啊、運動啊呢啲咁樣咧，都對呢一類嘅病人係有幫助嘅。 系嗱，嘉明咧都有听闻过咧，有啲中学生啊，本地嘅中学生都自组咗有一啲嘅少少嘅小实验啦，就希望帮到啲长者朋友咧去记得要点样食药，咁所以都做咗一啲有 AI 嘅仪器咧，提醒咁多位嘅老人家啊，今日咧应该食边一粒嘅药丸，然之后咧食咗未咧咁样，都有啲几有趣嘅发现噶，所以香港真系好多青年朋友都好帮到手噶。 系啊，所以 AI 真系唉不可思议。 系啦， 不可思议。 唔该晒小明。 Okay. 2023年嘅八月开始啦，今日系八月一号星期二，大家估下今日系乜嘢日子？原来系女朋友日。究竟女朋友日嘅意思系讲男女朋友嘅关系啊，定系还是女性朋友呢？转头 Ficky 话你知。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家放弃，哦，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讲下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暖去集合。 Could'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ve been famous, could'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instead of being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定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慢年轻，凭歌可以完整，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分景。Oh. 朋友日，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唔系解男女朋友关系嘅女朋友节、啊，原来咧系讲紧一班闺蜜啊，拥有一班亲密关系嘅女性朋友。原来女朋友日是在2004年开始出现的，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日对一些帮助过你好好的女性朋友去表达一种感激之情。那究竟在这一日可以怎样庆祝的呢？当然就是约埋一班女仔的朋友一起聚一聚吃个饭。除了吃饭之外，当一班女仔聚埋一起不少得的就是讲下怎样扮靓。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一日一起去按摩修下甲，甚至是揀一个草地好舒服的，然后一起倾下偈，笑下影下相咁样。就算今日约唔到出嚟见，都可以打个电话俾你嘅闺蜜，又或者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嚟到今日嘅8:54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聚焦讲下呢个鲸鱼嘅议题。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做个电话访问啦，就系世界自然基金会嘅香港分会嘅代理海洋保育嘅主管啦，彭丽欣啦 ，Lydia 咧同我哋分享。早晨，早晨 ，Lydia。 早晨 ，Lydia。 系 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呢个鲸鱼嘅事件咯。 系啊，其实就住今次呢件事件咧，都想问翻 Lydia， 其实喺香港嘅海域见到鲸鱼其实常唔常见或者可唔罕见咧？同埋佢出没嗰个西贡海域咧，系咪属于一个浅水区域嚟噶？ 系啊，都讲翻我哋其实都同大家一样感到即系好难过啦。咁而家兽医团队都做紧嗰个死亡原因嘅工作嘅，所以就都未可以话肯定佢嗰个点解会即系过身咁样样。咁但系我哋都系啦，都可以了解翻佢呢个鲸鱼嘅习性。咁其实咧，佢都系喺我哋见到咧，其实系捕食鲸啦，佢喺科学上面都系了解得比较少嘅一种数鲸嚟嘅。咁佢哋一般咧，我哋都会即系了解到佢哋系住喺亚热带同埋热带嘅水域。咁如果喺香港咧附近比较稳定啲嘅族群咧，咁就一个咧就系喺广西嗰边嘅北部湾，咁另一边咧另一个咧就会再远少少喺泰国嗰边嘅一个海湾嘅。咁而呢两个群体咧，其实佢哋生活得比较近岸啲嘅，体型细少少嘅。咁其实所以都喺香港西贡嘅水域出现咧，都冇话非常唔正常嘅情况嚟嘅，系啦系啦。 咁样，咁就我又想了解多啲啦。其实除咗今次嘅鲸鱼之外啦，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鲸鱼嘅品种噶嘛。咁其他鲸鱼嘅品种系咪都有自己一个活动嘅范围？会唔会无端端又走咗入嚟咁样嘅咧？ 其实咧，我哋香港即系如果我哋了解本身，我哋有两种常住嘅鲸豚啦，中华白海豚同埋江豚。咁但系其实都不时都会有其他鲸豚到访嘅。咁我哋揾翻啲资料啦，譬如除咗捕食鲸啦，咁仲有津鼻海豚啦、小抹香鲸、角岛鲸，或者其实我哋海下湾我哋有个海洋生物中心嘅，咁上年亦都有。叫做短吻鰭海豚到訪我哋個中心啦，咁亦都網上有啲片段咧，其實係有曾經有幾十條危虎鯨咧，就喺維港度出現。 有啊有啊，我都記得係。 係啊係啊，所以基本上有如果佢哋有遷徙嘅習性，或者會經過啦，或者佢哋其實係喺附近住嘅話咧，有機會跟住啲魚群咧，咁嚟咗香港嘅水域都未定嘅。 咁其實就住今次嘅事件啦，都令到好多人咧都去關注海洋生態啊、海洋生物等等啦。其實喺香港嘅海洋生物有冇话面对住啲乜嘢嘅危机咧？ 系噶，咁我谂我哋可以就趁呢个时间，我哋都谂翻我哋自己香港嘅海洋环境啦，咁同埋即系究竟系面对紧咩状况，佢哋嘅保育系点样样，同埋我哋会点样影响紧佢哋咧？咁如果讲多少少，即系譬如近少少讲翻，如果我哋常住嘅鲸豚咧，其实而家中华白海豚喺香港嘅数量咧喺18年入面咧就下降咗80%，咁所以主要嗰個危機就係即係新境地嘅消失啦，同埋退化啦，佢哋食嘅嘢就越嚟越少啦，咁會水底有噪音啦，或者係污染物啦，或者係漁具嘅纏繞。 同埋气候变化都系呢啲都系佢哋面对紧嘅问题咯。 嗯，我谂咧，同听众分享咧，就系更加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第日亦都见到其他唔同物种嘅海洋生物嘅话，咁我哋嗰个应对系点咧？系咪唔同物种我哋又有唔同应对方法噶？ 係嘅，咁其實我哋即係譬如話，我哋越嚟越多人玩水啦，咁譬如去潛水啊，去玩獨木舟嘅時候啊，或者我哋喺水底影相，咁其實都係可以諗下呢啲活動啊，我哋點樣可以做一個選擇做得好啲嘅，譬如去潛水嘅時候練好啲我哋嘅中性浮力，先至入去珊瑚區啦。我哋生活上面如果要搽防晒，即系尽量避免化学性嘅防晒啦。同埋原来我哋即系去揀海鲜嘅时候，都系可以揀得环保啲，咁同埋减少塑胶污染等等啊。咁其实我哋留意多啲保育政策，其实都系可以去即系帮到个海洋环境咯。 系咁希望海洋嘅生态真系有一个可持续性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主管啦，彭丽欣啦 ，Lydia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谢你 Lydia。 唔该晒， 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好，拜拜。 好，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先啦。咁部分时间都有阳光，不过有几阵嘅雨啦，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呢个要注意翻啦。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9%啊。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0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有得升，升29点啊，因为咧投资者咧都观望啊，美国嘅大企业啦出业绩啦，今天晚上就会出啦，咁啊嚟紧咧港股都系业绩期啦，好多只大蓝筹咧都会出业绩嘅，咁啊有机会咧提升市况咧，咁睇下佢哋嘅成绩表系点啦，即刻同大家睇埋咧港。股比较贴市少少啦，新加坡嗰边啊嘅港股期指咧就高水咧超过200点嘅，点解咧？因为咧日本股市同埋南韩股市咧都有升势咁啊，外围市况做好，睇下今日咧港股可唔可以配合埋外围市况嘅升势咧，再上到去啲高啲嘅位置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是时候打电话来1872388啦，做乜嘢呢？ 是 morning call 啊，有位置啊，今日。 咁今日就真係正喎，而家打电话上嚟嘅话转头半小时之后就已经可以播出街㗎喇喎。 我会听电话。 係啦，咁仲可以同 Vicky 真人倾下偈添。 係啦。 抢先同主持倾偈嘅机会。 跟住 morning call 再同大家一齐倾偈。 係 喎。1872388，如果呢收音机旁边你呢近排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啊，或者一啲值得开心嘅事呢同我哋分享。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去同我哋去讲翻。我记得咧，早前嗰两三个礼拜咧，听到好多唔同嘅听众朋友一啲好温馨嘅故事啊，即系好温暖啦，同埋咧好窝心嘅故事，咁啊，令到大家咧都譬如一个听众，我记得就系讲寄养家庭 哦，系啊，呢个好好。 我觉得啊，点样将个爱心一步一步咁样传递开去咧？咁啊，即系透过神光第一线就可以发放正能量啦。咁所以1872388咧，就等大家电话打嚟啦吧。呢个时间咧，听听小白，我哋飞下线路好嘛？ 好啊！ 神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咧就系邀请到旅游博客啊 ，Sunny 喺度嘅。早晨 ，Sunny。 早晨。 咁啊，今日咧亦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即系较早嘅时间咧，就喺呢一个加拿大嘅东部嗰度就玩咗一段长嘅时间啦。咁又有见到浮冰啦，又食咗啲用鹿做嘅汉堡包啦。咁啊，嗰啲鹿都好大只啦，上次都讲过啦。好啦，咁啊，唔知道喺呢个加拿大东部嘅位置喺边一度，又有啲咩玩咧？ 系纽芬兰省，即系加拿大最东嗰个省，亦都系特别之处就系佢有系有个全北美洲最东最东嘅灯塔添啦。 哦，最东嘅灯塔 系啦。 哦，咁嗰边系大西洋系嘛？ 大西洋啦，大西洋面对大西洋咯，系啦， 系啦。 上次都提过，即系好近嗰个铁达尼号沉没嘅地方啦。 咁喺嗰度就仲有啲咩特别嘅？如果系玩嘅，咁有啲咩咧？ 嗰度咧。自然生態真係好多嘅，係啊，咁啊，我覺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睇鳥啦。如果即係中意雀仔，都中意觀鳥咧，嗰個真係啱曬地方，因為佢一個好近距離可以睇到，即係比米布更加非常近。 係啊， 係啊， 即係直頭喺你隔離行咁樣嘅，類似咁樣啦。 嗱，最近距離我試過係十米到啦。 嚇，會唔會停喺你身體上面？唔會，因為都好大隻嘅。 係啊，我哋都盡量唔騷擾佢嘅。 哦，咁啊係，咁啊係嘅。我自己都 靜觀嘅。 如果我哋啲大埔友咧，通常觀鳥要睇白鹭嘅，通常就係廣福道嗰度咧。嗰度真係你知邊度啊？ 我知個棵樹， 係一個好出名嘅觀鳥地方嚟，即係你喺陣市區， 嗯， 係咯，觀鳥，而就係數量相當多。 要擔遮嘅喎。 係啊，要擔遮㗎。係 啊， 唔擔遮就要望住上面㗎。如果唔係，即係都危險啊！嗰個位啊。咁我就通常觀鳥就觀呢啲鳥嘅，咁但係嗰邊啲雀仔個佢譬如品種啊，又或者個大細啊、顏色啊，係有啲咩特別？就會唔會睇到佢哋捕食嘅咧？ 嗱，嗰個地方咧好得意嘅，嗰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山崖嚟嘅，咁嗰度咧有嚿石叫鳥石啦，叫佢鳥石啦。咁成嚿石係一個懸崖，大概我諗30层楼高嘅懸崖度啦。 哇！ 咁嗰度咧， 我哋你喺個懸崖上面嘅 懸崖邊嗰度望咯，觀察咯。咁嗰度咧，啲懸崖嗰度咧就住曬嗰啲雀，咁起曬巢嘅嗰度，即係每逢有啲罅隙啊，有少少位咧都做曬雀巢噶啦。咁嗰度咧係有成5-6万只 雀仔， 係啦。咁即係。如果係你兩個嘅一個 couple 咁樣，即係幾萬個巢咯嚇，係咯3万个巢。咁呢個季節即係6、7月都係一個嘅養育嘅季節啦， 係咯，繁殖季節， 繁殖季節啦，係咯係咯，佢哋 哇好嘈喎！如果繁殖季節啲雀仔， 冇錯，同埋好臭添，全部滿地都是雀屎添，係啦，即係冇位噶啦，冇位剩噶啦，應該係。 咁你行嘅地方全部都係有佢哋啲糞便喺度咁樣， 冇錯， 喺上面行， 係啦， 好跣嘅喎， 所以好小心啊，因為其實冇欄杆噶，係啊，即係佢盡量 係喎，你咁高，仲要咁多呢啲污糟嘢。喺個懸崖側邊，仲要咁跣，仲要冇欄杆，其實好危險 嘅 喎。 驚嘅，我真係想趴喺度行嘅，真係。 但係你趴喺度行又污糟，即係要取捨啦。你想污糟啊，定係想有條命喺度咁樣？ 係啊，即係我因為我又唔係專業嗰啲觀鳥人士，我都係用一個電話去睇 去影，咁啊又唔係話影得好靚，所以你又想行近啲影。 係啦，冇錯。 係咁，嗰個感覺係點樣咧？見到咁多雀仔。 你谂下系几万只雀喺度叫， 真系听唔到附近导游讲嘢，你听唔到咯，会唔会？ 冇导游嘅， 哦，冇导游， 自己揾嘅， 哦， 系啊， 哇，咁呢个你真系要小心啲， 系啊，咁嗰个地方即系揸车去都好特别嘅，嗰个系悬崖地方，嗰个就即系远离人迹啦，揸我咁揸咗2个钟头先去到嘅，揸咗再行一段路咁样，咁个地方咧系1/3嘅时间咧大雾，咁我哋去到咧突然间好大雾，好奇怪噶，即系无端端阳光普照，无端端去到嗰一带咧就大雾到即系能见到啦， 就好似百慕达咁咯，百慕达大西洋嗰个嘛，百慕达生物质物，你以前啲船就话突然间会好大雾噶嘛， 系啦， 嗱呢个我唔知啊，我纯粹讲嘅咋吓。 总之系嗰度系 三分二 时间咧，都系大雾嘅。咁去到嗰度真系好大雾嘅，即系揸车我系开晒大灯。 佢大雾都系点样？即系伸手不见五指咁样。 日头咪揸车，我谂20-30米到啦，能见。 哦， 系咯，开大灯咯要。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咁啊都难搞啊呢个位置吓。 系啦。 但系如果去嘅话咧，听众想去系应该点样？即系都系一定系自己揸。 一定揸车啦，同埋咧系冇信号嘅，所以系即系要。download 定個地圖先，係啦，即係我已經用最強嗰只 電話卡噶啦，咁嗰度都係冇信號。其實成個紐芬蘭省我都係 冇信號， 經歷咗好多日子都係冇信號嘅。 但你租架車嘅車上面本身係唔會有導航嘅，好普通一架車冇導航。 我諗住用自己手機，但係都係收唔到信號嘅，所以即係慶幸係即係之前係下載咗地圖啫。 嗯，哦，呢個都係 tips 喎，即係下載咗地圖。咁嗰度咧，嗱，我哋上次有提及過依啲漢堡包啦。咁除咗漢堡包之外，仲有啲咩特別食嘅？譬如喺你個旅途上邊，你又覺得都幾啱啊，又或者食過都唔錯喎。即係雖然話普普通通，但係嗰個時候你覺得食嘅特別有風味嘅咧，有冇啊？ 喂，飲啲暖嘢咯，係咯，即係好掛住啲暖嘢，即係其實都凍嘅，即係響個啊，尤其睇著嗰時，即係啲狂風吹埋嚟咧，仲要係係咯，又大霧加狂風加肚餓， 哦， 咁但係為咗睇著都係好值得嘅，係，咁呢個係第一次睇著啦，即係響嗰個紐芬蘭省，另外仲有一個地方，都係好震撼嘅嘅睇著嘅地方嚟嘅，咁嗰個咧係一個島嚟嘅，咁要搭船大概45分鐘，咁個嘢亦都係受保護嘅地方，亦都係 好大嘅嗰隻船，慢好即係行得好慢嘅， 係啦，細船嚟嘅，咁因為啊、一個係受保護嘅地區嚟嘅，咁佢唔可以有好多嘅船，嗰個船都係要即係我要 join 嗰啲 tour 嘅，嗰個 tour 係即係登記咗，係批准咗，又批唔可以， 可能一日得一團咁樣， 靠近嗰個島咁樣，咁同埋嗰個島咧係唔可以登陸嘅， 係 除咗科研人員之外，即係唔可以即係。影響嗰啲， 咁、哦、你就拎住個望遠鏡啦。 我都話唔係咁專業，我都係用手機睇。 我諗住你手機影，但你有望遠鏡啊嘛。 係。 咁、哦、個島上面有啲咩特別？就係睇雀仔啦。 呢個仲震撼啲。 嗯， 係有成150萬隻雀。 哇！ 咁啊， 咪種草啊頭先。 種草啊，係啊，同埋咧係。都中咗啲屎嘅， 系 啊，即系你知，你想象下咁多只， 咁冇办法啦，咁呢个一定要中啦， 系啦，咁我已经着定雨褛，都心即系思想准备好有呢啲情况发生， 系， 咁啊尽量唔好讲嘢啦，个导游同我讲， 因为全部都雀仔毛，会唔会啊？ 唔系你擘大口中咗，唔系咁好啦。 咁你喺天上面噶嘛，应该你擘大口，咁你个口唔向前，你唔系向天噶嘛。 有风噶嘛？ 吓、哦，哦系，但我真系会谂会唔会真系好多啲雀毛啊？如果譬如容易鼻敏感嘅朋友，会唔会辛苦啲啊？咁样？ 其实我谂嗰啲排泄物都有啲敏感嘅，应该，都几劲，个阵味都几犀利，系啊系。 咁呢个就唔会谂食噶啦，即系佢咁大阵味，你都唔会食到噶啦。 系啦，睇鸟头教啦。 系，咁通常一个呢啲 tour 咧，如果我去 join 嘅话，我去睇鸟类嘅鸟类观察咁。有冇话几耐噶？我揸车去，可能过几两个钟。然后我去睇嘅过程入边，如果譬如话 join tour 嘅时候，佢个 tour guide 佢到底会倾同你倾几耐啊？睇几耐？譬如嗰个岛你唔可以登陆，但系佢围住个岛啊，定还是佢又会有好多同玩法？ 过咗少少个岛，即系游览个岛咁样，即系侧边远观咁样咯。远观嘅意思系20-30米，因为佢唔可以太近，太近因为佢有个受保护嘅条例喺度咯，即系唔可以太骚扰个雀，系咯，同埋啲船又唔可以太大，又唔可以又就即系点样有好多嘅靠近啊，系引擎声啊咁样，系咯，咁我哋都安静嘅， 个零钟咁样嘅啫，即系睇住雀仔， 系啦系啦， 睇完又坐翻船翻去， 坐翻去啦，系咯系咯，不过呢个就好值得嘅，因为其实真系你想象下，即系喺大埔嘅。100萬倍咁样， 系咯，真系成个天系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嘅，系咁啊，即系个感觉就似哇，系咪地震发生啊？咁多鸟喺上面飞嘅， 但系对佢嚟讲就系正常嘅， 正常嘅， 哦，哇，呢个我哋一般香港人都几难去想象，即系净系谂到哇，好多嘅雀仔喺天空嗰度飞，但系嗰个震撼嘅感觉系点咧？我谂系香港感受唔到嘅呢个，都系要去翻呢个纽芬兰省。 系冇错， 系啦， 系啦。咁你想象下，将大埔广福道乘翻100倍，唔止100倍， 唔止100倍啦， 一万 百几万只雀仔嘅话，太犀利啦咁样。咁如果中意动物嘅朋友，或者中意睇雀仔嘅朋友，不妨可以谂一谂呢一个位置啊，应该都好少人去嘅吓，所以啱我哋呢个节目介绍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拜拜。 拜拜 平时的蓝牙耳机成日都要用手或者用手机来控制，不过现在就不需要用到这两样东西了，只是需要动一下你块面就可以控制到。这样东西就是叫做咬合控制耳机，这一款耳机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读取到用家的面部表情，然后进行相应的操作。 关于它的原理，其实呢一款耳机不是用任何脑波或者语音来操作，而是透过侦测你面部的肌肉运作的时候皮肤所产生的电讯来产生运作。由于我们面部的表情是很丰富，肌肉运动也都十分之灵活，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意识来控制这一种表情。这一款耳机的耳道部分就是感应器，可以感测到我们这些比较微小的电流变化，然后作出相应的操作。至于怎样用其实都很简单，只要通过一些微细的面部动作，例如咬实你的下巴，就可以进行接听电话、播放音乐或者其他的相应功能。你甚至可以用这一款耳机操作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或者电脑，甚至是其他的智能家电。暂时这一款耳机可以进行两种的控制功能，未来相信都会更加多功能加入，例如一些眼球的运动判断，甚至可以进入脑波的控制范围领域，令到智能装置的控制更加随心所欲。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在公众场所或者噪音太大的环境下，我们可能都是很不方便要发出语音命令，这一款耳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以给我们无声无息地下达命令，操作自己的耳机，真是很方便啊。 阿欧，你觉不觉得有些不同了？ 是啊，小白，的确是有些不同了。 船仔我都觉得唔同晒啊。 点解 Ficky 唔明你哋讲咩嘅？ 就等我嘉明话你知啦。每朝有唔同嘅主持配搭，为你带嚟唔同资讯、娱乐、注入正能量。 每朝与众不同，因为你有神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今日晨光追踪三十日，又要追踪阿畅出嚟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嗱，今日嘅7:35咧，今次呢个社企系咁 run 啲咩咧？今次 run 咩 business 咧？ 喂，话说真系顾名思义 ，run 个社企啊。系。呢个节目系讲乜嘢嘅咧？嗱，一连七集。咁我哋会带大家呢去到十间唔同嘅社企嗰度，我哋邀请咗十一位唔同嘅嘉宾，佢哋呢每位嘉宾呢我哋为佢配对安排咗要去一间社企嗰度呢，即係做下当日嘅员工啊，等佢哋呢从而认识下呢嗰啲社企嘅宗旨啦，认识下社企一个 run 一间社企嘅苦与乐，佢哋有几咁艰难，但係佢哋呢又有几多嘅满足。 係。 咁今集第一集啦，我哋首先呢会邀请到啊香港残疾人羽毛球代表队的成员陈浩远，这位羽毛球香港羽毛球的一哥，他呢就为他配对了去一间动物社企那里工作体验。咁啊，陈浩源咧打羽毛球叻啊，好多人都知啦。 系啊， 佢亦都好中意狗仔嘅。咁啊，佢去到呢间动物社企咧，即系为佢即系作身订造。咁但系咧，佢就要亲身咧尝试下咧，帮嗰啲有残疾嗰啲猫猫咧做呢个复健运动，甚至乎帮佢放尿等等。佢亦都要咧去到同啲独居嘅长者咧介绍下领养嗰啲比较年长嘅宠物有啲乜嘢好处。咁啊，睇下。陈浩源咧打羽毛球之外咧，佢做呢个动物社企嘅员工咧，系咪一样咁叻啦？咁大家想知道嘅话，今晚7:35社企系咁 run 啊？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咧都系算系好。即係注意呢一個年長動物嘅福祉啊！即係始終咧，我哋對於流浪貓狗都係有個愛心啦。但係其實年老咗嘅貓狗咧，我哋都係要俾多啲心機，尤其是可能佢身體唔舒服嘅時候，當佢陪咗我哋咁耐，我哋可以點樣陪埋佢行人生嘅最後一段啦，或者狗生嘅最後一段路程啦，係啦，應該係狗生先啦。好，今日去到8:00嘅夜晚，咁呢一個醫生與你咧，今日係唔係會繼續有下集啊？即係講翻呢一個陳友。海教授呀， 冇错啊！咁啊，上个星期二咧，我哋睇咗《医学人》陈友海教授啊嘛，咁啊，今晚带俾大家下集。咁啊，陈友海教授咧，大家有睇过上一集都知道啦，佢系港大精神医学精神医学系嘅一位讲座教授啦， 系啊系啊， 佢亦都研究咗呢个精神科几十年噶啦。咁啊，佢咧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咧，佢原来深深明白到咧空间对于呢个精神健康嘅重要性。咁佢今晚咧会讲下佢嘅体会啦。另外啦，亦都会从佢即系医学以外咧，认识下多啲阿陈教授嘅日常生活啦。 咁啊，陳教授原來咧好中意呢個中國文化同埋歷史嘅，佢、 哦、 咧就係啦，佢好覺得咧前人嗰啲智慧啊同埋歷史嘅流轉咧係有空間俾人去反思，等嗰啲大家嘅身心靈可以休息咁話。咁、嗯、啊，一位精神科嘅大師咧，佢都即係咁有心得喺精神科之外，佢仍原來佢體現到中國文化同歷史咧對呢個精神健康咁有關係，大家如果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八點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係，如果大家都想聽一個醫學嘅教授，將中國文化同埋精神醫學結合嘅話，點樣有啲咩獨特嘅領悟嘅時候咧，就記得睇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去到十點半嘅夜晚，誒係咪有太空奇觀啊？今次睇咩咧？ 呢、這個太空奇觀咧係一個科學紀錄片嘅系列嚟嘅，咁啊一連四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咧最新嘅觀天科技，即係睇外太空嘅科技，咁啊睇下咧，即係我哋呢一個宇宙咧已經有138亿年噶啦，咁啊認識多啲呢個宇宙。咁我哋今晚第一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地球嘅生命起源啦。咁啊話説咧，好多科學家咧認為咧生命最初咧係從天而降嘅，咁啊咩意思咧？從天上嘅陨石降落地球嗰一刻，地球开始有生命，呢个系好多科学家咁样认为嘅。咁啊，话说啦，为咗揾出呢个答案啊，日本咧有一个叫做隼鸟二号嘅计划，佢哋咧就计划咧又揾一个太空船飞越呢个3亿公里，登陆一个小行星，去寻找呢个生命起源嘅线索咁话。咁啊，希望喺當地睇下會唔會揾到一啲參考嘅例子咧，去到提認識多啲地球嘅生命係點樣起源嘅。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喺呢一方面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太空奇觀啊！ 我有興趣啊！我對於呢一個生命嘅本源咧、我一路都係覺得哇，係好得意嘅，即係人類都始終對外太空或者對外嘅探知咧係無窮無盡嘅。咁所以咧、今日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咧，就記得留意10:30嘅太空奇觀啊！今日咧唔該。多谢阿祥，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探索下太空都几好，咁啊唔该晒船仔啦，同埋唔该晒阿祥啦。咁啊睇翻咧，今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有几阵雨啦，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去到32度，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全港的士司机建议即报运动，透过推广反恐犯罪资讯以及鼓励司机举报，希望保障社区安全，并且加强业界对反恐和防罪的认知能力和应变能力。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梁伟基表示，警方去年6月推出反恐举报热线和反恐赏金，截至上个月共收到超过20000条信息，涉及超过5000宗举报人次，大约14%的案件警方有继续跟进。今年6月2宗的士司机的举报，成功阻止2宗黑帮打斗和拘捕7名疑犯。上个月1宗的士司机举报就协助警方拘捕一名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的男子。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计划在8月下旬访问中国。雷蒙多上星期亦都曾经透露，他确实计划在夏天较后时间访华，但仍在敲定日期和安排。他当时又表示，美方需要尽可能和中国展开业务，推动发展，但亦都会保护好有关美国利益的一切，他必须兼顾好这两方面。超强台风卡努逐步逼近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预料会带来强风和巨浪。日本气象厅表示，卡努的阵风高达每小时234公里，预料听日最接近冲绳和奄美地区，警告当地风力可能足以导致一些房屋倒塌，呼吁居民留在坚固的建筑物里面。 气象厅又预计卡努将会为两个地区带来暴雨，估计一日降雨量达到150毫米，可能引发风暴潮、洪水和山泥倾泻。巴基斯坦西北部前日发生导致最少54人死亡的自杀式袭击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指组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人群中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事发在开普省巴昭尔部落区，当时一个政党举办集会，袭击导致多人死伤，在超过130名伤者中仍然有61人留院。总理夏巴兹和总统亚尔维较早时谴责袭击是攻击国家民主，中国外交部亦都予以强烈谴责，重申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23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9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9点，跌24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6蚊，升6；快手71.2，升4蚊；阿里巴巴99.5，升2蚊。雅居乐集团1.14跌2.4，美团148.2升9，浙商银行2.28跌1仙，盈富基金20.72升1.8，小鹏汽车82蚊跌4.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42.6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2，人民币7.16，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351点，升179点。港金报18,26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41美元，卖出1,962.9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港岛东区走廊嘅交通啦。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喺和富中心对开嘅快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系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古城附近噶。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中环，由和富中心一路去到太古城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就较为多车，龙尾去到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就只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而狮隧九龙去沙田方向，之前管道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啦，曾经有封路措施，咁啊呢个工程做完咗噶啦，交通亦都系回复畅顺。大老山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咧，就喺沙田入口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啲。港岛中环嘅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就较为多车，咁至于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比较繁忙嘅，去九龙方向近和斜去到马场段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 咁啊，最后咧同大家报告有关易通行嘅消息啊。咁啊，运输署宣布为咗配合八月二号星期三凌晨零时喺三条过海隧道，即系西隧、红隧同埋东隧实施新收费而更新设施。咁啊，东隧啦同埋西隧嘅收费广场缴费通道，到时咧系会短暂封闭大概五分钟。咁啊，揸车嘅朋友咧，敬请要小心啦。西隧咧会喺八月六号星期日早上五点起实施易通行，而东隧咧就会喺八月二十七号上午五点起实施。咁啊，各位咧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流行榜找到一首的歌曲，原名叫做《Anonatsu》，那个夏季。歌曲由久石让制作，藤泽麻衣演出。来到日本流行榜，他的歌曲名字叫做《One Summer's Day》。歌曲来自电影《千与千寻》入面的其中一首，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藤泽麻衣《One Summer's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朝头早嘅 morning call 系最好噶啦。咁啊，除咗系同自己心爱嘅人可以叫醒佢嗰啲叫 morning call 之外啦，咁亦都可以透过晨光嘅 morning call 咧，将你嘅爱全程达意同身边嘅人讲下噃。 冇错啊，今日有许太啊 ，hello 许太， 许太早晨 ，hello 好 诶诶， 小白同埋 Vicky 早晨， 你好啊， 哎呀，系咪紧张啊？ 唔系啊，系我大声咧，就系吓亲佢啊，系啊，我派 Vicky 同你讲，我佢把声细啲， 许太食咗早餐未？ 就煮紧啊， 煮紧， 煮紧啊， 而家倾住电话煮系咪啊？ 系啊， 都唔得噶，煮咩早餐啊？今日 煮嗰啲简简单单噶啦，啲麦皮啊，嗰啲咯，易食啲啊嘛， 食得健康啊， 唔想煮要搵啲葱嘅，净系煲水， 呢啲都健康，总之健康啲系最好， 系啊，健康啲 嘅，系啊，咁你今日有啲咩点唱要点唱俾边个啊？ 点唱俾我个女啊， 嗯，点解嘅？ 阿女叫咩名啊？ 阿女叫做蚊蚊啊， 蚊蚊，鱼名嚟嘅系咪啊？ 是啊，好大 个 噶啦佢。 系啦，咁啊，阿蚊蚊几时生日先？ 八月六号啊。 八月六，佢仲几日啫？ 系啊，星期日喎。 新地嚟噶。 系啊，我咁啱，唔系咁啱，我日日都听你哋嘅节目嘅。 多谢你先。 系啊，我哋好，我好早起身噶嘛，所以好早就已经听噶啦。咁咧就啱啱就听到阿小白，小白你咧就话仲有位啊嘛。 系啊， 吓、好少可噶、居然有位，咁咪试下打电话嚟睇下，打唔打到咯？ 系啊，打到、啊，仲博埋你出街添、啊，啲缘分啊！ 是啊是啊，居然打到喎，通咗喎。 你唔好讲埋啲衰嘢，唔好讲我哋啲缘分先，讲下你同你个女啊。 女先。 系啦，咁啊礼拜日生日，你点样同佢庆祝啊？ 就去，唔系佢同我庆祝啊，应该系。 佢同庆祝 啱啊， 好嘢啊。 系啊，妈妈辛苦咁样去生佢出嚟噶嘛，嗬。 系啊，咁佢就同我去澳洲旅行。 哇， 好开心啊！去几多日啊？ 去七日啊。 七日，哇，一个星期、啊。个行程你有冇略知一二啊？个行程。 即系玩咯、啊，即系啱出嚟啲后生女咯，又有鲸鱼睇、啊，又有海豚喂嗰啲咯。 哦，即系海洋保育团嚟噶，咦？你意识都好高、啊，好好、啊。 佢意識高啫，我冇乜所謂嘅。我佢既然咁樣同報名同我去玩咯，咁、我啊梗係就佢啦。 係係，咁你兩母女出發嘅，同蚊蚊兩個啫係嘛？定係有其他屋企人啊？ 唔係，仲有啊，仲有一個 係。 咁佢就用仲有啲朋友一齐咯。 哦，有朋友咧， 妈妈可以同朋友都一齐相处到咧，好正喎。 系啦， 相处融洽。 男朋友嚟噶嘛？ 系要啦。 哦，梗系要啦。 咁有冇啲乜嘢同女女讲啊？ 要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系，仲有冇？ 冇啦，跟住我再要多谢人。多谢阿郑医生啊，郑医生啊，郑医生一个好尽责嘅医生嚟嘅，佢咧即系帮我做手术嘅，因为我迟啲又要再做手术啦，唉，真系惨啊，玩完又要做手术啊， 咁样咪即系嚟紧又更加健康咯，应该咁谂啊嘛，凡事都向好嗰方面谂嘅，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 系啊， 你都讲得啱啊，我啲人。我啲屋企人都系咁样同我讲。 反正件事咧，即系阿许太，反正件事都系要面对嘅。咁啊，用一个乐观快乐嘅心情去面对咧，其实唔单止净系你啊，你嘅屋企人咧都会感觉得到咧，你嗰个能量，其实件事会更加容易、更加顺利添噶，好嘛？你抱住呢、這个同我哋一样注入正能量嘅心态，咁啊去到咧面对前面嘅事情嘅嗱，先去呢个澳洲玩咗先。系啦，玩完翻嚟咧就开开心心，咁啊揾下医生啦，知唔知啊？ 系啊，所以我就要多谢阿郑医生咯。人心人熟啊，好正啊佢。 啊，咁啊好啦，最啱就系医生咧，同病人都系讲缘分嘅，揾到个即系自己都喜欢嘅医生咧，都系好难得噶吓。咁啊喺呢度都系，请讲。 恭祝佢对仔女咧好可爱啊！佢对仔女 系嘛， 好可爱，好。好得意啊，好趣致啊， 系 嘅，快高长大， 好 又系身心健康， 好， 好啊， 多谢晒你嘅点唱啊，咁啊，许太，我亦都祝你咧就身体健康，咁啊去旅行嘅时候玩得开开心心。OK， 好， 多谢你嘅电话，许太，多谢晒，拜拜， 多谢你，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 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啲嘅食物咧，小朋友咧就比较上中意食嘅 朱古力， 唔系 薯片， 唔系 薯 大人咧就觉得麻麻地，呢啲食物咧都系唔健康嘅、 啊。 其实咧，你头先谂个方向咧都有啲啱噶啦。 系 嗱，今日想讲嘅咧就系嗰啲杯面或者系即食面之类嘅嘢嚟嘅，系、 哦、 啦。咁之前咧曾经亦都有讲过啦，有好多唔同嘅 recipe 啦，亦都曾经介绍过嘅，点样去到将一杯又一杯嘅呢啲碗面又好，杯面都好，咁啊将佢变成一个又一个咧炒饭，系、啦，咁啊都可以摆埋入去一齐去到即系酿制咁啦，所以佢就有啲唔同嘅食法嘅。咁我觉得咧，我都系觉得咧，其实系呢一类型嘅即食嘅食品咧，就始终营养方面咁啊，当然系唔系咁好啦，又辣又剩咁，你听营养师讲就知啦。咁但系你话耐唔耐一两餐嘅？氹下自己开心又好，因为佢真系好夜味，够咸啊嘛，系啦，咁佢真系都几夜味嘅，咁而且咧，发觉佢整起上嚟嘅时候亦都好方便啦，咁呢个系佢优点嚟嘅。好啦，咁今日咧又系要同大家咧就食下啲唔 系 好健康嘅嘢，就系、是、杯面啦。 系，你讲起杯面咧，我会我平时都少食面嘅，即食面我都好少食，但系咧唯独是有一啲时间你会特别好想食嘅，系 宵夜时间 去 camp。 哦， 一去 camp 咧，人哋隔篱一食嗰个杯面咧就、啊、哇，我都好想食。 或者系坐飞机， 焗住喺嗰个空间。 坐飞机嘅时候咧，如果你见到有一个人嗌杯面嘅话咧， 哇！ 哇，嗰啲空姐嘅心啦，系我有排烦啦。 佢哋就 因为应该有好多人举手啊，人咧就系咁啊，一阻唔到嗰啲嘅味道过嚟嘅时候咧，跟住心瘾啊，系哎呀，我都好想食翻个啊，啲味蕾 就想食饱上飞机就得啦。你饱咗咧就冇咁容易想食嘅。 系啦，咁啊食饱先啦，唉食饱先啦。好，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食法咧，咁啊其实亦都系几特别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日本都有好多唔同嘅动画， 系 啲动画咧又会出啲 recipe 都几得意嘅。例如佢曾经有几套嘅卡通片集咧，都系专系围绕住食嘅。咁啊以前譬如咩？咩火頭仔昆布又好，或者味吉洋一啊，中華廚神有好多嘅。咁但係有一啲嘅主題嘅動畫咧，佢未必係以一個食去到做主題嘅。咁但係有陣時啲入邊嘅角色咧，佢哋都會喺度煮下啲得意嘅嘢。 插。 係啦，咁嗰啲叫做 call 係得意嘅嘢咧，咁啊坊間都有好多人咧就將佢變成一個真嘅食譜嘅。咁例如其中一個幾出名嘅例如係美食天王啦，好似叫中文譯美食天王啦。另外就係亦都有譬如 One Piece 啦呢一個嘅動畫，咁入邊有一位嘅主角咧，即系用脚踢人嗰个主角，着西装嗰、那个，咁佢叫山治啦。咁啊，山治佢本身系一个厨师嚟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食谱咧，喺现实世界入边咧都俾人拎咗出嚟。咁拎咗出嚟嘅时候咧，佢直头摆晒出嚟，就话呢一味餸咧，例如曾经喺个海上嘅餐厅嗰度煮嘅，佢到底点煮咧？咁喺一啲特別嘅宴會上面，佢又煮過呢一類型嘅食物，佢到底個 recipe 又係點嘅咧？咁佢哋就直頭咧寫曬出嚟，亦都會係影埋相，就話還原度咧接近100%啦。 有啲拍片添嘅喎， 冇錯。 上網咧，你真係 copy 兩，即係一條片，上面咧就係可能個動畫嚟嘅，下面就係佢煮緊嗰條片。係 啊，冇錯啊， 好中意睇嗰啲嘅，係啊， 真係依模依樣啊。係 啊， 佢連啲湯咧，佢就譬如一個魚頭飛出嚟嘅，佢連真嗰個佢都真係擺翻個。鱼头喺度咁样嘅，咁所以咧， 还原度 都好高。系啦，今日咧，即系你话One Piece 入边山治煮嗰啲咧，就真系太复杂啦。咁佢系厨神嚟嘅。咁而家你话一般朋友啊，既然都想食杯面，咁啊，不如简单啲啦。今日呢一个杯面咧，其实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咁你即系需要一个嘅杯面啦。咁另外咧，亦都要准备定水啦，因为要加热啦。跟住咧就系要准备定啲紫天椒，即系辣椒，系啦。干干地就街市买嗰啲得噶啦，好啦，另外亦都要准备定牛奶。 牛奶啊， 听咗几样嘅材料之后咧，如果你系有一套叫咒术乜乜乜乜咁样嘅动画嘅fans 咧，就应该哎呀，好似曾经见过。 系， 冇错啦，呢个做法咧咁啊非常之简单，只系需要准备定热水啦、牛奶啦咁样，咁啊同埋呢个嘅辣椒。首先就系将呢一个辣椒剪，咁啊加入呢个杯面上边，即系仲系干蒸蒸嘅杯面上边啦。 牛奶就中和咗啲唔辣啦，辣椒啦，系咪？ 系啦，冇错，因为牛奶系解辣噶，系啦，咁啊我哋嘅味蕾就可以用牛奶去到解辣。好啦，然后咧就加入呢个牛奶，咁啊大概去到个面嘅一半左右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再加呢一个滚水啦。咁啊滚水有啲人咧就惊佢会因为牛奶咧就佢唔系滚住咁样放落去啊，咁佢咧就惊啊会唔会唔热咧？咁可能咧大家就可以用微波炉啦，或者你再焗耐多少少，焗耐多少少都可以嘅。咁一个咧就同动漫一模一样嘅杯面食法咧，就咁就诞生噶啦。咁我咧如果我食嘅，其实我都试过嘅，咁我就会将呢一个嘅辣椒咧。是 double 咁上，因为我食得辣啊嘛，你都中意食辣啊嘛，咁我就会将呢个辣椒 double 咁上嘅。咁你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真系同呢一个其实都好容易啫，呢个食法真系好简单，就一模一样啦。而且咧，你仲可以试到底呢个动漫入边咧，佢食嗰个味道 系点， 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咁如果大家今天又系动漫迷嘅话咧，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一类型嘅有趣食谱啊。 我的享乐时代。 上星期六日咧，咁放假啦，咁啊见咗啲朋友啦，见咗啲中学同学，咁话说前排咧好忙啊，咁咧佢知道啦，我个姊妹就知道我好忙，咁佢就特登咧喺我唔知嘅情况之下送咗份礼物俾我啦。咁呢份礼物咧系佢都唔知系咩嚟嘅，点解咧？因为系 盲 盒，系啦，嗱盲盒咧正啊，因为咧其实系会点解咁多人，其实近年真系好多人都好喜欢买盲盒送俾人啦，或者自己都中意买。 买盲盒咧，我就觉得送俾人会比较上。好，因为我见到啲盲盒有啲公仔真 系 好得意， 系好得意， 呢个事实真系好得意啦。好啦，咁我见到咁得意嘅时候，我心谂，哇， 佢有六款，跟住又话 call 又系啲咩隐藏人物啊嗰啲，我记得计嗰、那个 金色啊， 系啦，即系睇一睇个 probability 之后咧，唉，算啦，我都系唔买啦，因为佢多数都拣唔中我自己想要嗰只噶嘛。咁但系我送俾人嘅，我理得佢啊，佢开啫嘛，又唔系我开， 即系唔会卖俾自己，就送俾人 啊。系啦，我嘅套路就 系 咁啦。 开到开唔开到系你中意嘅，都唔关我事咁样。 你开到中意嘅，咁我梗系恭喜你啦。但系你唔中意嘅，嗰份失望都系你啫。 系咁咧，我个朋友送俾我之后咧，我打开嘅时候咧，的而且确佢本身，因为我中意嗰只鸭，咁但系就唔系鸭，系变咗老鼠。 哦， 咁但我都好开心喎，因为 你中意鸭噶？ 系啊，我中意嗰只鸭，但系就变咗系只老鼠嗰、那个系列嚟啦，咁跟住佢就有啲失望嘅，佢仲话啊个 sales 要同我讲话，肯定咧大部分都系鸭嚟噶啦，边 有肯定噶？ 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唔知，我唔在于究竟嗰只系鸭定系老鼠，我在于嘅系佢嗰份心意，因为佢嗰个盒咧系 lucky， 佢就想送个 lucky 俾我，咁、我觉得开心嘅咁样，咁我就喺度啊，其实近年真系好多人中意即系买盲盒啦，原来盲盒系嚟自于边咧？你知唔知啊？ 中国咯。 No 系日本啊，都系系咪？ 系啦、 哦， 知唔知系咩啊？ 福袋嘛， 系啊，福袋啊，哦、即系会令我谂翻去。我以前咧，即系有一啲百货公司咧，佢会特别系有啲节日咧，会有啲福袋啊，买满几多你就会有个福袋咁样、 啊。 但你永远唔知入边有啲乜嘢噶嘛、 啊。 其实嗰个惊喜嘅程度咧，系有几开心噶。 初头就系将嗰啲即系原本系卖唔出嘅，或者真系呢一个季度啲嘢都完啦。 系 咁啊，间平间贱咁卖出去，咁有啲货咧又真系冇人买嘅，咁咪捞埋一齐咯，最简单噶啦。 系啊，你买满我就送俾你咁样。 猪头骨你又要食，咁有啲猪髀都会俾你。 但都几开心嘅，即系拆嗰下，你去睇下啊，呢一个啱用，呢一个唔啱用，唔紧要，第二个可能有啱用咁样咧。咁啊，盲盒其实咧都有啲管制嘅、 嗯， 即系其实唔系话你乜都可以攞嚟啊送俾人摆落个盲盒度。其实我哋国家咧都有管制嘅、 嗯， 就系、是、有啲乜嘢管制咧？规定嘅药物啦、医疗机械啦、有毒有害嘅物品啦、都唔可以放喺盲盒入边嘅，一啲易燃易爆嘅物品都唔得、活体嘅动物都更加唔可以， 得啦。 系啦，咁同埋咧食品啊。化妝盒啊，其實佢都有同大家講，就係唔鼓勵用盲盒嚟到去銷售嘅。的而且確，因為呢啲咧係有日期啊、有到期嘅時間啦、咁如果假設你放咗入去，你都唔知個時間嘅時候，咁你攞咗嚟用，其實都對我哋嘅皮膚唔好。係、咁，所以有啲咁樣有呢啲管制。 自制盲盒啊，不如試下隻。大家如果開 party 嘅時候， 可以 自制盲盒交換 下。去咧 交換禮物嘅時候， 就係盲盒啦， 攞啲名牌盒入住入邊，其實係啲。圣诞礼物嚟噶嘛？ 即系圣诞时候啊，交换礼物啲感觉咯，系咪？ 系咯，其实 惊喜嘅感觉系几中意啊！其实最重要系嗰个惊喜感。 系惊喜，同埋有阵时咧，呢啲抽下抽下嘅嘢咧，唔多唔少，大家都好容易会谂同自己嗰个运气系容易挂钩嘅。系啦，不妨喺入边咧简单啲写祝你好运送俾人咯， 写张纸啊， 得唔得？ 最紧要开心啦！ 听日见，拜拜。